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亦有外国人。警员到场击毙两名枪手，救出十名人质，但估计仍然有五名枪手在内。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大埔更录得超过20毫米。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接近周末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6点，跌239点，成交金额1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6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图公司8.39元，跌7.1元；腾讯控股274.2元，跌3.2元；友邦保险56.1元，升1.5元；中国平安50.4元，跌8.5元；吉利汽车14.44元，跌5.2元；盈富基金26.00元，跌2.5元；长城汽车10.18元，跌1元；工商银行5.16元，跌5仙；汇控系67.85元，跌7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9.946，瑞士法郎8.031，澳元5.944，新西兰元5.89，欧元5.644，欧元系8.751，新西兰元系5.645。每百日元兑港元7.1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113。日经平均指数报19,762点，跌120点。港金现价报11,760元，跌咗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5.31美元，卖出1,265.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喺九龙啊，较早前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葵涌道啦，去梨木树方向啊，近住葵兴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啦，都系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嘅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回复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青马大桥入口机场和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朋友要特别留意马路上面行驶的单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大家好，我是阿欧，每个朝早翻晨光最开心的事，当然是同咁多位听众一起咧睇实个市啊，一同吸收财经的资讯，咁就系最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小组 两位妹妹是不是想嚟做暑期工呢？ 是啊是啊，你哋话请杨光小姐，我觉得名字好好听。 唔得噶，呢份暑期工系妈我哋做嘅。 你又知 吓？讲得出阳光啊，即系户外工作啦，可能要清洁外墙同埋维修噶。 哦，可能系、啊，可能要高温工作啦，可能会烫伤同埋烧伤。 诶、哎，两位啊，谂多咗啦。阳光小姐即系话喺条街度派传单啫，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选择暑期工，自然安全又轻松。大家好，我系唐妹。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集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四嘅朝头早，早晨， 系、嗯、啊 ，morning。 今日天气咧，我哋香港就好翻好多啦， 见到少少阳光啦，终于都 有啊！阳直情头先啊，堂妹嗰个阳光小姐，我哋都阳光先生， 系啊， 诶嚟翻晒真系。 不过就湿湿立立啦，系啊，又有局部地区性有啲雨，系啦，系区区有，系啦。 佢好似而家咧喺度开紧嗰个抗风机。即系个天啊，帮你慢慢烘翻干咧。早几日咧，哇，湿到上脚眼啊，上膝头哥嗰啲咁嘅天气咁样啦。咁 所以上腰、啊、我嗰日。 哦，咁每人高度有啲唔同嘅。 好啦，冇嘢讲啦。 系啊系啊， 完， 度高长 咗， 少少 人哋系大髀，你系到腰咯。 系啊，即系有少少唔同。不过 脚好长噶。 其实我心口咯。 系啊，浮起好唔好？你心口可以真系。 咩意思咧？呢、這个同事。 我唔好，因为你衫比较多， 系个身形比较大， 同埋你比较阔啊，好多空气入咗去啊，咁样。嗱、 okay ， 不过讲真啦，你话咧，如果可以嘅话咧，你言不得啊，将我哋咧呢两日嗰啲雨咧， 這個、大雨咧系啦， 可唔可以洒去即系伦敦嗰边，洒到英国嗰处咁样咧？哇，琴日晏昼其实咧，我哋已经有听到嗰个新闻啦、嗯。开头咧唔知道有咁大件事咧，就系听到佢话大火，就话开始烧啦咁样，咁以为系咪即系都系失火啫咁样？ 即系都以为我譬如即系火警咁。可能都有时发生啦，咁但系原来再望埋嗰个大厦咧，哇，好似通天烧咁样吓。 系啊，咁结果咧，我谂由琴日开始咧，晏昼啦，一路去到夜晚咧，吓死你！ 系、啊、 真系咧，即系成栋大厦咧，即系由个底开始咧，烧到上个顶嗰时 啊，嗯、即系蔓延得好快咁样吓，因为你会觉得啊，可能起火单位就可能，即系而家未知啊，咁啊 一楼嘅应该系大厦嘅一楼 嗰度。咁即系其实一楼都灌溉，即系其实叫即系救火都好容易啊。咁点解有？点解？ 佢去到咁上到顶楼咧？咁样， 其实而家咧，佢哋都仲喺度，即系救火当中啦，又或者救人当中啦。 当然啦。 但系咧，里面都有好多嘅消息传咗出嚟嘅，即系点解嗰个火会蔓延得咁快咧？ 系 咁啊，有一啲嘅说法啦，就系话咧，其实嗰个楼咧就旧年做咗个维修，其实使咗好多钱噶，讲紧系1000万嘅英镑，咁啊使咗好多钱。不过咧，就话佢哋用咗嘅物料啦，即系都系嗰、那个 系易燃啊，系咪啊？ 系啊，即系有佢哋有住喺嗰度嘅朋友有讲过噶，即系好似个感觉系挞着支火柴一样嘅感觉啊，即系喺埲墙度。刮一刮都好似有機會着火咁，咁啊可能因為呢個原因咧，變咗火咧就真係蔓延得好快啊！ 係啊，我想問下咧，呢笪地方咧，即係大家咁多英國嗰啲朋友咧，係咪即係都唔係就近嗰頭嘅嗬？ 我會話唔係最市中心咯，不過其實因为其实首先伦敦嗰边啦，即系咁高嘅楼未必算太多，同我哋香港唔同。我有一啲住喺伦敦嘅朋友，佢哋都讲佢话，其实伦敦成个伦敦嘅大部分地方都见到啲浓烟咯。 系因为佢，因为佢即系大部分地方都系矮楼层啦，而佢咧即系零零舍舍。1974年起都可以起廿几层楼， 因为呢度系算系似香港嘅公屋啊，咁所以咧佢哋好多比较即系佢哋习惯住嘅地方就系平房啦，咁啊起到咁高咧就本身系理应系帮到一啲即系低收入啲嘅朋友啦，就可以喺嗰度居住。 系啊，嗱呢单新闻咧，你话即系除咗有嗰啲惨况咧，都几阴公嘅，譬如琴日有啲细节讲出嚟咧，就见到有人咧喺上面即系抛咗个 B B 落嚟啊，即系希望有人接住佢，咁但系嗰个真系叫不幸中。真系有个路人接住个， 系 接住咗个 B B。咁但系你谂下，一个妈妈去到点样嘅紧要关头，先至会宁愿咧，即系将个仔咧，不如抌出去算啦。觉得嗰仲安全过留喺即系现场，你就想象到有几咁可怕嗰阵时。 亦都睇到啲即系电视新闻片咧，见到又喺度喺度养毛巾啊，或者有啲人咧就绑晒啲被铺啊，咁啊垂谂住垂吊啦。有啲又系咧热得就可能哥哥仔咧宁愿。 跳落去啊嘛！ 跳落去睇下有冇得善生机。 嗱，你话呢个咧对香港有啲乜嘢即系要留意嘅咧？我真系见到啊！琴日咧佢现场嗰啲消息翻嚟咧，佢话呢栋大厦唔系咧第一日咧发觉咧有防火问题嘅，系啊，佢仲要咧讲咗就系几年噶啦。咁佢之前咧话佢哋本身咧呢栋大厦有个组织咧，佢哋就咧不停喺度咧做研究啦、做报告啦。嗱，佢话佢多次提醒咧，佢就话喂唔对咯。佢話咧呢間大廈嗰啲防火層啊、物料啊、隔熱咧係唔掂嘅，唔合規格嘅，甚至乎咧即係話咧，原來佢個 lift 咧嗱，即係呢度睇唔到現場個圖咧。佢話原來嗰個 lift 咧喺大廈另一側咧，即係佢唔容易咧係有個逃生嘅出入口位啦。佢都講曬俾即係當地佢哋嗰啲即係政府部門聽咧。 即係話其實好多嘢都唔合標準嘅，防火唔合標準嘅，逃生唔合標準。 係啊，係一早講咗，仲要話咧嗰個地方咧，即係話。狭窄咧，消防车唔容易去到咧。嗱，讲咗噶，咁点知咧？我睇翻佢讲咧，佢话当地政府冇乜点理咯。 啊，真系呢一点咧，真系。希望好似即系做一个借镜啊！即系我哋香港其实都有发生过一啲好大嘅火灾啦。 系啊， 咁而且你会见到啦，因为嗰个温度好高啊。今日咧，如果冇记错，啱啱咧就系之前咧就系迷你仓啦，就 系 火灾就一年嘅时间。其实好多时都系嘅。譬如今次英国嘅大火，成栋楼而家有一个倒塌嘅可能性喺度。 佢烧到咁， 真系啊！你见到好似烧到就整翻个框咁样嗬，真 系 好严重。 你会知道咧，里面咧嗰个温度其实真系好高啊，变咗其实。其实当地嘅政府部门啦，都会估计，就算仲未救得出嘅朋友，佢哋生还嘅机会其实都好低，因为太热啦，根本就 系 一个火炉。 系啊，咁你谂下呢个借镜系咩咧？即系话咧，喂，有阵时咧有啲民间团体啊，或者咧当地居民自己自发做嘅一啲研究或者警告咧，喂，你不能当耳边风噶， 认同。 你次次咁样讲完之后，佢最后咧嗰、那个即系呢个叫做关注小组咧，佢都喺网站度更新咗一个咧。佢自己都话系一个不幸嘅严重，佢话讲咗噶啦，讲咗你哋而家真系发生咗啦， 系啦，即系讲咗之前嗰啲即系严重性啊， 冇人理佢， 提过讲过，但系冇人去处理啦。 嗱，即系所以你攞嚟借镜嘅话，你可以谂下，香港一年到黑咧，其实都有唔少一啲民间组织啊，嗰啲 NGO 啊或者环保团体咧，喂佢都作出唔少警告嘅， 系啊， 可能唔一定系同火灾有关啦，可能系同啲生态啊、建屋啊或者即系其他嘢有关咧。 系， 喂，你哋以后唔好再睇小佢哋啊， 尤其是咧，唔好以为你好似抌咗啲钱出嚟啦，我做咗啲维修噶。 仲係好大嚿錢啊， 是 但係咪就即係代表嗰樣嘢解決咗個問題？真係唔係咯？呢、這個就最好嘅例子。 即係以為啊，舊年新鮮熱辣，即係舊年定前年去維修成棟大廈咯，講緊 嚇。即係都好似做緊啲表面工程咯， 係啊。 好啦，嗱，第二個係咩咧？即係同阿祖平時主理開個公關災難有關嘅，係、其中有個咧，即係影住有一個新聞記者 ，Sky News 嘅新聞記者咧，就話採訪咧，因為佢有啲人逃生走得啦啊嘛。咁啊，訪問咗有一個咧，即係走出咗嚟嘅男仔，佢就同佢即係做訪問啦。啊，咁啊，你走咗出嚟，係啊，係啊。咁然後佢就笑笑口講喎，記者喎，佢話啊，咁所以你今日就唔使翻學咯。哦，火災有陣時都有好消息嘅。 唔系吧？ 真系个记者嚟噶， 黐线！ 佢真系咁样问到， 咁低级数嘅， 系啊。咁然后咧，即系嗱，佢现场系点咧？佢当时 佢轻看咗呢件火灾嘅新闻系嘛？ 唔知道咧， 即 系 唔知以为冇咁严重，可能初初嘅。 因为开头咧，正如头先我哋讲咧， 单位发生 系啦，咁啊见到有消防员嚟，可能佢谂住系都笑下啫，你都走得出嚟系咪好事咧？佢咁样讲啦，呢、這个记者叫我 Mark 啦，咁佢讲完之后咧。个僆仔太细个，唔识答佢就傻笑就走咗。咁咧点知佢阿嫲喺隔篱咧，第一时间就补充佢话唔会啊，佢唔会好开心啊，佢好中意翻学嘅咁样。 系 都未知有咁大件事。咁啊，随住而家讲紧话，即系可能好多人都牺牲咗咧。哈，呢、這个访问大件事啦。咁然后咧，跟住啲网民咪咁嚼佢咯。 梗系啦。 系啊，佢话哇，你咁样讲嘢嘅，佢话你即系。唔系呢个时候讲笑 系嘛？系啦系啦，都唔系讲呢啲笑话啦吓。 但跟住有啲网友咧又帮佢解话，佢话佢会唔会谂住用啲幽默嘅方法咧，帮个男童咧减轻心里边嘅恐惧啊？咁样 咁我会话呢一个方法其实唔系几幽默， 系咯， 系啊， 我就笑唔出啦，真系， 系啊， 即 系 我谂就算系嗰个一个小火都好，咁啊，只要未够识噶嘛，系咪先？你唔知道啲咩可能性？你记者嚟噶，唔该， 系啊， 是 即系人哋话小病是福咧，真系你确定系好小病系感冒，你先好。 系啦，咳下两下。 系咯，如果唔系你烧咧，嗱冇人死啊！就算你烧到即系，譬如几间屋啲财物烂晒，喂无家可归，你好难用得句唔使翻学嚟，嚟做一个即系叫做收获咁样黐咗线嘅。 我睇咗一啲咧，即系都几恐怖嗰、那个嗰啲标题咧，话咧恐防四楼或以上， 系啊， 佢啲楼层嗰啲所有居 系 啦， 因为佢咧话消防员咧去到四楼咧已经褪翻落嚟，又话上唔到去救啦， 系 我太过劲啦，嗰个火烧 即系咪蔓延得好快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嗱，我觉得呢个遥远嘅大火咧，即系我哋爱莫能助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哋都可以喺火里边咧，你都揾翻一啲教训。无论系头先讲嗰啲，喂一啲即系社区防御嘅， 系啊， 又或者系嗰个记者，即系大家，其实香港有时都会中伏噶，即系咧每逢咧一见到有呢啲天灾人祸咧，记者都好惊噶，问问题点问好咧？有冇印象咧？以前咧，譬如话有一啲即系灾难之后咧。嗰陣時咪仲好興嗰啲睇真啲加追擊嘅， 係係係。 咁佢哋有陣時問嘅時候咧，就一句就係問啦：你而家有咩感受啊？ 係。 跟住啲人都嚼噶嘛。 係啊。 哇！有咩感受啊，大佬啊？ 慘係啦，發生咩事噶嘛？ 咁但係咧，佢嗰啲記者咧又陰公喎。咁我仲可以問咩啫？我唔問佢感受，咁我嚟到我採訪啲咩咧？咁我冇嘢問㗎喎，咁樣。 知唔知咩情況發生咩事啦？ 同埋老細又鍾意可能係見到呢喺個傷口度灑鹽啊，嗰啲被訪者流兩滴眼淚啊，跟住佢哋嗰個收視率又會高啲啊，即係好似一個循環咁啊。但我諗啊，好似頭先豪仔咁講啦，最緊要呢我哋而家一定呢即係大家香港嘅朋友啊，都真係如果下次火警演習，不如真系俾少少 认真 啦，系咪？我哋都要即系做，从自己做起。 真系啊， 呢个真系啊， 逃生方向一定要知道啦。 系啊，喺呢个时候咧，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咧，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土瓜湾码头角道近欣荣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现在系全线封闭嘅，龙尾系去到中华煤气公司。现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啦吓。 重复着某一首歌，它奔驰在红色的计程车，来一个走一个，坐在一个那饭盒翻了整晚已不记得，小时候他也能看上出色，明明长大以后只配跑车，亲戚朋友都在身边附和，又能着未来应该随手可得，无奈成长让一切褪色，光环暗淡了就变成凡人了，黄金时代不闪亮就一闪而过不见了，错过了什么 其实他懂得，才甘心吞下这苦涩。平凡的角色，心里总闪烁着，他原来的舞台，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反正走远的，现在双手只能隔着，失去了颜色，说不清值不值得。算吧，丢失了放弃的自己负责。他欣赏着最平庸的景色，差一步就可能发光发热，短暂的足够一辈子炫耀着。其实播放的乘客很多，原本他也能成为其中一个，康庄大道旁边小路那么曲折，习惯了错过了什么。其实他懂得，才甘心吞下这苦涩。平凡的角色，记忆总闪烁着，他原来的舞台，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反正走远了，现在双手只能开车，失去了颜色，说不清值不值得。他懂得，才甘心活在这一刻，换不了角色，谁都无可奈何，看着玩家灯火，不知道区别是什么，快乐不快乐，关了灯就安心睡了。明天的天色 有林奕康、双仲永。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烽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吓、啊，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 等我装一装我两个拍档嘅坐姿先，等我而家偷一偷窥佢哋喺吓凳底嘅风光。哇！ 哇咩啊？偷睇凳底风光，你讲紧咩 caption 啊？ 我睇下你哋喺凳底下面两只脚点坐啊嘛？究竟你哋系 A 字脚啊、W 字脚啊、M 字脚啊，定系 O 字脚咧？可紧要啊嘛！ 好似讲个额头咁样， 都讲紧只脚啊？点坐啊？ 额头。我如果有得坐嘅话呢，我即係虽然女仔啫、啊、虽然呢就着裤啫。 虽然女仔係。点啊， 咁我哋都係翘脚或者合脚坐嘅。 翘脚合脚坐嘅、啊。即係应该唔可能会变咗呢个 M 字脚咁样。 从小脚。 点会即係 M 字脚啦， 係咩呀，你隻脚抹到成个 M 字咁样打开咗咪 M 字脚。 打开个人 打开咁样。 咁样嗰啲。 Okay. 有冇咁样啊，阿左有冇啊， 我平时你见到我开咪冇乜㗎。翘脚囉有阵时。 阿左好鍾意翘脚。但翘完一阵咧，佢咧会诶抹一抹一阵，跟住咧佢又要再翘翻只脚，系啦，翘第二边， 即系无端端咧， 即刻步骤嘅佢。 先嚟个 V 字脚又翘埋，跟住最后就变翻个 W 同埋 M 字出嚟抹一抹啦。 系啦，咁抹一抹之后咧，佢又会再翘翻噶啦。 咁三个钟咁啊坐，咁都有唔同坐姿噶。 原来啊，原来啊，如果你去西班牙，如果你去西班牙，阿祖啊，唔可以去嗰度抹下抹下噶。 点解啊？ 嗰度唔俾人抹下抹下。 吓，口唔可以抹下抹下， 只脚唔可以抹下。抹下 几时先？ 咩先？ 我肯定佢哋都有阵时啲人会抹下抹只脚噶。 哦，咁夜晚嘅时候唔阻你啊。 O K， 咪因为夜晚你冲凉呢啲冇问题啊。 系放我屋企，你哋都 系啦，你都 大字型都得 系啦，你屋企够大咪得咯。佢话我而家 咧喺西班牙马德里咧，最近啊就公布咗一啲咧叫做咧搭地铁嘅礼仪。 哦， 咁啊唔止地铁添啊，包括话咧一啲交通工具上面有新嘅规定。 礼仪净系规定添噶？ 地铁啦、火车啦、巴士啦，都会贴出一个标贴咧，就劝阻男士请勿抹脚。 吓、啊！哦，劝咗男士添啊，即系 主要系男士， 主要男士 几贱格，欢迎女士，即系话你谂啊， 我又冇讲欢迎呢、這个你谂嘅啫， 唔欢迎男士，咁即系女士冇问题， 即系女士抹脚啊，欢迎， 佢应该系 男 女 就唔得，徐争开而家， 外国人咧，佢哋啲脚好长噶，有阵时普通嘅座位咧，佢哋可能会屈住好辛苦，我讲佢哋一双腿， 唔系我知，你唔好觉得人哋只脚系长啲啦， 咁啊系啦，你唔好以咁样比咪啦， 不过你唔够佢长， 喺我眼中。所有人嘅脚都好似好长好长咁样， 即系所以阿祖系可以抹脚噶， 系 唔觉唔觉 顶住咗，即系有抹到啊，佢抹咗你咩咁？ 衰到咧， 好，我下次我将只脚摆上个头顶嗰度。 你头先你头先嗰句我谂起嗰阵时《Sex and the City》有一幕好经典嘅咧，好似阿 Carrie 啊， 系 即系就话嚟啦嚟啦 ，Come on 嚟咗啦， 我嚟咗啦， 吓唔觉嘅， 哇衰到咧，唔系即系话佢揿钟啊，揿咗好耐啊，原来你揿咗钟啦，唔觉嘅咁样。嗱，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就话咧，即系原来啊，美国啊喺2014年嘅时候咧，已经系第一个咧率先禁止咧乘客搭紧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抹脚。如果你抹脚嘅话咧，唔该$50 罚钱添噶， 罚钱添啊！你唔好以为抹脚有钱收啊，要俾钱噶，真系 咩意思咧？曾志豪，你头先所讲嘅话， 你原来抹脚政府有钱收噶。 哦 ，OK。 所以跟家想同你讲下喺地铁上面啲礼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收集市面25款午餐肉同8款罐装或瓶装肠仔样本，发现钠含量普遍偏高。根据世卫建议，成人每日不应摄取多过2000毫克嘅钠。已被驗出最高鈉的759亞信屋午餐豬肉為例，每日食半罐已經達到世衛建議的每日鈉攝入量。另外有3款午餐肉的標示較低鈉，但是檢測發現鈉含量仍然有554至699毫克。至於梅林優質午餐肉就被檢驗出含瘦肉殘餘抗生素，含量未超標，但消委會已經將個案轉交食物安全中心跟進。消委會實地視察9個未落成發展項目的售樓處，大致上符合一手樓住宅物業銷售條例，但發現3份自制的銷售表和發展商的正式銷售資料中有錯誤資料，包括錯誤將一房連儲物室的單位標示為2房單位。消委会话，发展商将消耗表放在展览厅抽签区，只有已入票和进行抽签的准买家才可以获得资讯，亦有将更新的资讯钉在一起，准买家需要逐页比对。消委会促请发展商加强披露范围和整体性，亦都提醒消费者小心查证资料。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说，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厘，金管局贴现窗利率亦加至1.5厘。他说联储局多数委员预料今年再加息一次，香港利率迟早会跟随美国利率上升。陈德霖又说，现时楼市周期和1997年时不同，当时楼市泡沫爆破后，按揭息率在10厘以上高位回落至3至4厘，现时情况就相反，利率将进入上升周期，市民要留意风险。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间薄饼店受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枪击，至少11人死亡，多名人质被挟持。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承认发动袭击。 身穿军服的袭击者在薄饼店外引爆汽车炸弹，然后闯入店铺挟持人质并同警员搏火，死伤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亦有外国人。警员到场击毙两名枪手，救出十名人质，估计仍然有五名枪手在店内。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接近周末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中午12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40点，跌23，系跌咗235点，成交金额2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1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8跌2.6，美图公司8.46，美图公司8.45跌6.5，友邦保险56蚊升5仙，中国平安50.5跌7.5，盈富基金26蚊跟2.5，吉利汽车14.46跌5毫，中国恒大14.78升6毫，长城汽车10.26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71，澳元0.762，加元1.324，新西兰元0.723，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19797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1760元，跌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4.55美元，卖出126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土瓜湾码头角道近日欣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呢一段嘅码头角道啦，近住欣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嘅码头角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华煤气公司啦，咁亦都影响到北帝街啦，同埋炮仗街一带咧都系挤塞。咁而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喺九龙区，咁受较早前嘅爆水管影响，长顺街来回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就唔系啦，咁而家只系长顺街啦去长沙环道咧就仍然封闭，咁但系长顺街啦去大南西街方向咧就重开啊。就是长顺街出返去长沙环道呢就仍然封闭啦。咁反方向长顺街去大南西街方向封路就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啦，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青马大桥入口机场、锦田公路梅林苑来梅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集合一众二台 DJ、偶像歌手、年轻运动员，连同全场千多位中小学生的力量，同行抗毒。 六月24日，麦花臣室内场馆展现强者本色。 若不幸遭受工伤，或者在交通等事故受伤，应向律师、法律援助处或劳工处等政府部门求助。切勿接受标榜不成功、不收费的索偿服务。若有人向你招揽索偿生意，你应向警方举报。根据香港法律，不得非法资助他人进行诉讼，不得非法瓜分诉讼得益。以上行为一经定罪，可判罚款，最高监禁可达七年。 立法会财委会公务小组审批缓慢，情况比往年严重，有只是归咎议员拉布， 但是亦有议员只是官员准备不足，拨款申请又交代不清，民主同建制派议员都要不断追问，所以造成延误。 议会新鲜人环节是专访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经过 UGL 事件风波，他又怎么看自己的政治前途呢？ 而论证的嘉宾是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以事论事，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封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吓、啊，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 嗱，十点四十分啊，风骚快活人咧，今日第一个风烟题目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啊，当你坐呢啲铁路啦，又或者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有冇啲乜嘢嘅礼仪咧，你系好想即系大家遵守下？如果唔系咧，就会觉得好黑人憎嘅。嗱、咩意思咧？头先就讲啦，西班牙啦，同埋更早嘅美国咧，佢哋原来有一个嘅要求啊，甚至乎你可以话系法例嚟噶啦。男人喺上述嘅地方坐车，唔准抹脚嚟坐 嘅。张开系唔可以嘅， 系啦，即系嗱，咩叫腿张开？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你想象下自己坐巴士、坐地铁嘅时候咧，你坐喺度，跟住只脚，砰，擘开咗，咁你就会压开咧，俾你自己个啰柚应该大嘅位置咯，好平气啦，系咯，你只脚大过你个啰柚。咁你占嘅空间又会大咗啦， 即系霸人 霸咗，咁于是乎咧，一嚟就好似撞到人啦，系啦，咁原来二嚟咧，佢话好似都唔系几好睇。 喂，其实咧，好唔好睇另一件事啦，但 系 咧 有外观之嘛， 佢话咧嗨到人哋嗰个位置，即系霸占咗人哋嘅空间啊。譬如隔篱坐喺一个女士嘅时候咧，咁佢理应都有啲位咧系佢自己都可以舒舒服服咁啊摆只脚噶嘛。你一擘大去咧，你根本就压咗人哋嗰个地方，咁你咪逼咗隔篱嗰个人要坐得好辛苦咯。 系啊， 我又唔想嗨到你。最问题，但我唔想嗨到你啊！ 冇错，因为如果你夏天咧，特别系可能已经系咧肉脚对肉脚噶啦， 系咯，你一个湿湿立立脚，喂，唔该晒啦， 仲可能有啲毛毛喺度添， 系啦， 所以就好难顶嘅。 啲身体肌肤接触咧系好唔好唔舒服噶， 系啊，即系其实你唔好话女人啦，男人都唔想啦。 哦、啊，咁又系噶， 系啊， 即系有阵时候因为你个位置唔系好大啊，即系讲紧嘅唔系除咗铁路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啦，小巴又好，巴士又好，其实大家都真系摩拳擦掌噶， 即 系 嗰个。真系磨拳擦掌， 好紧密接触噶，好多时候都会有。 真系嘅，我未话，我譬如隔篱可能有时坐住啲女士啊，我哋都女，即系譬如女士咧，就会揾翻啲女士坐隔篱嘅。 有时都会系， 尽量都避免都唔揾男士坐隔篱嘅咁。跟住咧，就算系女士坐隔篱咧。你其实都唔系好想佢嗨到你咯， 有阵时嗱，除咗坐姿，有阵时有啲人咧瞓觉啊，即系你瞓觉个头咧中下中下中下，成日都见到咧，喂，掂到膊头噶咯，掂到人哋个膊头啊， 你借啦，喂， 即系其实呢一啲所谓嘅礼仪咧，即系香港就好似冇一啲咁样嘅法定嘅规例啦，但系今日就可以俾大家讨论下。 喂，但系头先我瞓咗噶咯， 吓， 我 知啊嘛， 点管自己个头先得噶？ 咁问题就系你瞓另一边冇人嗰边得唔得？ 都瞓咗咯。头执嚟执去， 唔系啊！嗱，阿 典 你 会点 做啊？我好多女仔朋友，我哋有讨论过嘅，佢哋都会用呢个方法，系。佢系瞓咗觉， 系咯， 好似系冇意识嘅， 冇意识。 但佢撞下撞下嘅时候，喂，但我都唔代表我个膊头要俾你嗌或者掂到啊！ 唔系女仔大晒， 通常女仔就会撞醒佢咯。 唔好啦，你咪当我想，你当我想戒烟咯。 咁点啊？真系 借个膊头 嚟嗌下。 哇！ 喂，如果 好熟啊，系人都借个膊头嘅，你话好重啊？ 政府话噶，如果你觉得佢想戒烟嘅，不如你借个膊头俾佢啦。 啊，如果佢嘅头系湿立立啊，吓滴晒汗嗰啲，你又俾个膊头佢。 系啊，咁所以咧，佢就好得意嘅。嗱，美国咧就话禁止咗车上面抹脚啦，违者罚$50啦。 已经咗系三年前，2014年啊。 系啦，咁啊话费城啊、西雅图啊呢啲城市咧都有嘅，因为开头系纽约嚟嘅，咁而家就轮到马德里啦。咁啊，佢话因为抹脚真系会影响人啦，尊重大家私人空间。咁、好啦，第二个比较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就是、法国。咁、咧，法国咧，佢话即系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即系我谂佢哋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一啲企业咧，佢话原来咧早喺2013年嘅时候咧，就曾经咧即系做咗一个叫现代乘客礼仪手册，就有一啲好幽默嘅提案嘅，其中一个咧就都几搞笑，佢话。当你喺炎热嘅日子，即系而家啦， 就热啦吓， 请你应该好似一只皇帝企鹅咁样，做咩啊？将你只手紧贴你嘅身体，大家知道企鹅只手好短啊嘛，贴住个身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紧紧握住扶手嘅下方。而唔系搲住上方， 系 啦， 点解啊？ 咁点解啊？ 系啦， 即系其实佢叫你只手咧，就系放低唔好举高咯。 喂， 如果唔系点啊？佢嗰只手唔使怕臭，佢嗰只手唔系好臭。哇，我就未啊，真系吓死你噶嘛！ 或者个样有阵时，哇，海胆寿司咩咁样， 真系 都有外观添噶嘛？ 咁你会唔会问佢要唔要啲芥辣啊？ 咁但系问题系，咁你嗰个叫扶手喺上面噃？ 嗱，呢一点我又认同。 我近咗一嗰支柱就话可以随手。都系揸住啫，咁嗰啲叫做吊环嗰啲咁样，我点啊？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唔现实。 唔系咯， 唔现实，但系嗰样嘢又好实际地需要。我都话啦，即系前几日咧，即系成日都落雨嘅，真系冇办法啦。大家都揼到湿晒啦。咁首先我唔明点解咧，即系我会话，如果呢个系铁路嘅礼仪，第一样嘢麻烦，即系如果落雨嘅时候，铁路公司个冷气真系可唔可以唔好开咁冻咧？因为真系好冻，因为首先个人已经湿咗，真系好容易病。咁个大家我哋见到成个车厢咧，大家就真系只手缩低晒啦，因为好冻。冻啊，揽住自己嘅身体嘅第一样嘢。 其实可能个温度差唔多，但系因为你湿咗，所以更加觉得冻。 可能会系呢个原因嘅， 系啦。 所以 其实咪加大咗。 你调低啲咪 中焗咯， 系仲臭添啊！因为跟住就下一格就系乜嘢咧？就系 臭豆腐噶啦， 真系啊！因为咧大家个人湿咗，咁啊天气又好翳焗啊 嘛，咪就系咯。 咁所以事咧，即系都话啦，架车未开都冇事嘅，一开嗰阵风啊，哇，真系晕得一阵阵 啊！真系啊，因为咧即系你好多时咧都眼见有啲人咧系特登有几高怼几高噶，因为佢自己都想喺个 Clarity 唞下凉啊！ 我有试过咁样。 我讲紧香港啊， 唔系我喺香港都试过，但系我点解要举到咁高呢？我插针都插唔入啦，已经冇任何柱啦、环啦，乜嘢都冇啊！真系，我得翻个天花板。 但有 冇？好在我人生得高，只手令你羡慕。 但你 啱啱顶住个天花板。 如果隔篱企个堂妹喺度，佢真系唔该晒你。 啱啱好啊，对准你个。 我会同个堂妹讲， 位就系隔得底， 要扶住哥哥边度出声，任你扶。 系揸住执毛， 伸手 住系 边度 啊？隔底 毛咯， 系啊， 好冇问题啊，系咯。所以嗱，呢唔关我事噶。 即系咁样咯，系啦，即系有啲男士，其实真系咧，即高啲咧，其实你每次你 系 揸高咗嗰只手喺个扶手度咧，啲矮啲嘅女士们真系难受噶。 好啦，仲有啲咩咧？有几个都几得意喎，譬如佢话咧，即系唔好咧，即系上到车嘅时候咧，嗱有啲咧就话唔好即系呢个叫做咧，当咗地铁咧系你嘅厕所。 点解啊？ 佢唔系净系话唔好俾你屙尿，因为咧啲人都话外国啲即系嗰啲地铁咧比较污糟， 好污糟系啊，话臭啊剩噶嘛。 系啊，但系佢话咧咁样，佢几样佢就唔好咧，唔好当咗嗰度系你嘅即系 去 厕所 去整 化妆 系啦嗰啲嘢。 嗱化妆我又可以接受，佢自己事冇影响到我啊。 剪指甲 啊，剪指甲真系不能接受真系呢个， 因为佢话你喺厕所啊呢啲化妆间会做嘅嘢咧，原来即系。睇翻外国都好豪放噶，指甲都剪埋啊，大佬。 香港都大把啦，嗱，我会出声噶，尤其是咧，嗱，铁路上 你会出声系点咧？ 同佢讲， 帮我剪埋。 唔系，喂，可唔可以喺巴士唔好剪指甲啊？咁样咯，我会起身讲噶。 啲人好兴喺巴士噶，我上次又系见到啊，又剪脚甲添啊，真系离晒谱啦，紧要。佢竖喺佢只脚。 咁劲啊！ 系啊，啲阿叔嚟噶，你想我啪啪声，我话你，真系你唔好咁样啦。 你都讲阿叔啊，我见过一次系妈帮个小朋友剪手指甲，嗱虽然可能你会话小朋友啫，但系你咪做咗个最唔好嘅示范俾个小朋友。 咁你话个巴士可以剪指甲嘅，你咪教育咗个细蚊仔咯，你即 你讲个动作已经教到啦。 我会做嘅，我真系会企起身。我话麻烦后面嘅朋友，可唔可以唔好喺巴士剪指甲啊？因为比较 核突啊， 系比较核突啦。我会咁讲，但系都系有试过俾人闹翻转头 啦。好 啦，或者系继续剪嘅咁样咯。 呢、這个阿祖同我有冇试过咧？阿田就应该冇经验嘅。 咩、哦、啊？ 同男士有关嘅。 佢其实都好想有呢个经验 嘅。哦，瘦啲嘅男士有关 咩啊？同我哋男士有关嘅。佢话咧，巴黎里边其中有一条规矩系啲咩咧？吓、啊，就系话咧唔准咧眼金金夹住个女人。 哦， 你知好多男人咧一上去咧， 佢话唔俾添啊！ 即系佢呢个冇得罚你嘅，但系佢会劝喻。即系佢话咧，大家成日都见到一背心热裤或者个妆化得痕啲咧，哇！你 X 光眼咁样噶嘛？ 你浸油头打到落去个脚底， 系啦。咁我 谂 好多女士都系唔舒服嘅。阿田就系啦，经验少啲。 系。我通常都会 你做夹人嗰个啊嘛，系咪？但如果咧，同时间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因为发现怀疑嘅可疑物品。九龙塘歌和老街介乎笔架山道至到义德道一段咧，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一带咧系挤塞嘅。 我哋我话屋企喺我哋电台附近。 我哋屋企喺我哋电台附近， 留意住啊吓。另外咧就系土瓜湾码头角道近欣荣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现在亦都系全线封闭嘅，龙尾系去到中华煤气公司，一带交通咧亦都系挤塞嘅。现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大家留意住啦吓。 系啊，嗱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外国都有呢啲所谓地铁礼仪嘅守则啦，有啲可能系劝喻式嘅，有啲咧就可能会有罚则嘅。 系啦， 咁所以今日咧都想问下香港我哋啲听众咧，你觉得你平时喺地铁度咧，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你见到有几多一啲行为咧，你系好想喂可唔可以贴张告示叫佢唔好做啦？嗱，包括头先讲嗰啲，睇下大家觉得重唔重啦？ 剪手甲啊， 抹脚啦，剪指甲啦，狐狸臭汗举高手啦，系啊，头先讲 先生嘅一点 系啦，嗱， 即刻举高架底俾你睇啊， 夹人嗰下咧。我唔知道大家即系点谂法啦。 我谂女士会几有感觉噶， 梗系赞同啦，系咪先？我唔系生出嚟，系大家只眼后嚟望嘢，但系唔系俾你咁样去啊。 咁望男人又得嘅，我又唔明点解佢唔写住话。 如果你就系双向噶啦， 但又唔可以望人啊！即系我搭地铁望人。 有 个靓 女望你，你开唔开心啊？ 开心。 咁咪系咯，你会唔会告发佢啊？咁。 但系唔系打量 我靓仔嚟望女仔啊嘛。 系啊，但系你唔系咁样，嗰个眼好衰噶嘛？你明唔明啊？嗰个道德嚟噶。 我日日都搭港铁翻工，所以我自己谂咗三点。 好， 我觉得如果加呢三点咧，我搭港铁会更加开心。 好， 第一点。对于嗰啲太大声讲嘢嘅人， 哦、 我都系应该要俾一个 警告佢、 提示佢嘅，有咩都警告嘅，即系不论系讲电话啦，又或者同朋友高谈阔论，因为其实你嘅话题即系唔代表我 系 需要听嘅， 系 有阵时咧，即系嗱好听嘅我都唔介意听少少啊，有啲可能咧即系唔 系 好适合喺一个公众场合去讲，譬如私隐嘅嘢啦，你哋两个琴晚去咗边度识男仔或者女仔啊，又 去咗 陈 冠啊， 上次听到话有碧咸嚟香港咧， 系啦，我都好开心。 所以咪话啱听未啱听，有啲咧即系譬如好多夹杂好多粗口字喺入边， 系 啦。咁我又觉得即系始终系一个公众地方，虽然我自己都会讲粗口，但我唔会选择一个公众地方咁大声地讲粗口噶。 我要举手啊！即系咧，佢倾偈咧大声固然系衰啦， 系 有阵时佢哋嗰啲坐嘅位置咧仲要衰啲添啊！有阵时佢哋唔系坐埋一齐噶，咁啱啲单丁位咧，譬如你坐喺中间 A、B、C， 你坐喺 B 嗰格，佢咧就一人坐 A， 一人坐 C 咧，佢又唔会叫你，不如。即系让个位咧，大家拼一拼埋咧，佢隔住你， 系啦。 喂阿强啊，琴日铺牌点啊？唉，阿明你都知啦。喂姐姐啦，喂，哇，琴日嗰啲寿司好食到，哇，跟住夹喺中间咧，有阵时你系坐喺中间啦。 不过我想话， 我试过对面海都有噶， 坐对面就争啲，因为如果佢坐中间， 坐 对 面好多人喺度啊， 好多 开条黄河啊，都要讲噶。 我最多系啲咩咧？啲师奶婶婶咁样咧，对面海都倾噶，你。 隔篱车卡都可能倾到啊！ 唔系车卡就难啲，但系佢对面海咁样咧，都系话：，诶，你过嚟啦！咁样跟住佢互相喺度打招呼啊，喺度讲嘢啊。有阵时仲要系两公婆咧，我见过噶，有啲人咧已经顶唔顺咧，特登让位，不如诶，不如叔叔我俾你坐啊！ 系， 诶，唔使，坐翻低，然后继续同佢个死婆喺度倾偈。你话呢？我真系赞成阿祖呢个讲法， 系 倾偈一就细声啲。你就要大声嘅，可唔可以你 group 埋自己一齐坐啊？ 一系大家唔好坐， 一系大家唔好坐啊！ 一个坐一边就另一个企喺度啦，咁样 系啊， 咁都系一个方法嚟。 第二咧， 第二，我又谂多咗一个，对唔住啊， 唔紧要啊。 另外一个过月台嗰阵时 系 睇片，嗱呢一啲咧系令 睇手机， 睇手机，即系我唔知嗰个电视剧系咪真系追得咁彻底啦？ 睇嗰个有 my apps 可能， 咁我嗰啲我容许嘅，系啦，咁吸引系咪先？ 你放麦， 但系我哋个麦。 都系三分钟嘅时间咧。 因为咧，佢哋咧一睇住只眼咧，太集中喺个手机度咧。其实嗱，我唔介意佢行得慢，因为都唔系个个都一定要行得咁快噶，系咪先？但你真系会撞到人啦，你会拦住人啦， 会阻住人， 你阻住人，你自己而唔知道啊，到人哋后面撞到你，永远佢哋都仲会觉得。撞到我啊！你冇眼嘅，你冇睇噶。但我最想讲就系、是，其实你只眼望住咗部手机啊。其实影响人都几多。 所以日本咧，咪话记唔记得早排咧，话有个镜头影住嗰人咧，落楼梯口度打机啊，睇手机啊，跟住上电梯又睇手机咧，影住嗰人咧，跟住就会广播嘛。哇！唔该着白色衫嗰人，唔该你再睇手机。系啊， 哇！ 啊、 我哋新仔做到呢一步， 唔得啊！因为如果系嘅话咧，着白色衫个唔好睇手机，全场都对住你手。因为个个着白色衫，可能都睇紧手机。 同埋佢听唔到噶，因为通常佢睇片啊嘛。如果佢有公德心，会戴耳仔噶。 系啊，都系嘅，都系。 系啊，所以咧，第二格就话，如果佢冇公德心嗰啲咧，你唔使分享你嗰啲演唱会啊、韩剧俾我哋知噶。 系啊，我都 唔使分享得咁大声噶。 我都唔明点解呢啲人咧，即系好投入睇自己嘅世界里边咧，就睇剧啦、听音乐啦，佢又唔会插呢个耳筒噶。 唔会啊，因为佢唔想伤自己只耳仔啊嘛。 跟住咧，佢哋又伤害咗人哋嘅耳仔咯。 系啊， 我真系唔系人哋，其实有时倾下偈啊，譬如听到啲声，嘣嘣嘣嘣嘣，已经好嘈噶啦。 系， 我最听埋你咁夹杂嗰啲，我又唔系想听嘅嘢咧。我唔该你俾公德心啦。 系嗱，另外呢个咧，我谂。大家都一定有經歷過噶啦，即系嗱，明明已經地下咧有一條黃線啊，有格仔喺度， 佢、 大家點樣排隊噶啦，亦都宣傳咗好多年噶啦，讓人哋出咗 先， 跟住你先至入去。但呢一點咧，我覺得真係都仲係未做得好啦，唔好話係第二啲國家嘅遊客啊嚟到香港啊發生呢啲問題，香港人都好，佢哋好多都會選擇衝，點解唔爭嗰兩秒俾人哋出咗嚟先，跟住你先至？入个车厢入边啦，好简单啫。但我觉得即系讲咗咁多年都做唔到，我觉得呢啲要真系再教育。 我试过就系咁样衰咗啊！ 衰咩啊？ 嗰次就系同老婆咧去呢个瑞士咧，坐去嗰啲火车咧，冇乜人嘅已经咧，咁啊拉住啲行李，咁啊心急啦，啱啱第一次上嗰个车咧，仲要好唔确定嗰条路线啱唔啱咧，惊啊嘛， 又唔知道门几时会闩。 咁我谂住咧，佢一开车咧，我就上去咧望清楚个环境咧，即系不过都系藉口啊，惯咗啊，好心急啊！我一上车，其实冇人嘅，咁我即刻入咗去先啦。得个阿婆喺隔篱嘅啫，完全冇人嘅洞门大到咧，其实佢有三个阿婆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行嘅。 系，OK。 佢竟然嚼我， 个阿婆嚼， 个阿婆嚼我。佢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冇礼貌？你俾人出先得唔得？哇！无地自容啊！你知唔知咧？觉得咧，即系收家，即系外交风波啊！直情觉得自己系咧，即系俾人影衰亚洲人啊！佢唔知我边得噶嘛？因为我太心急上咗，佢直情喺门口度，佢唔落。佢企喺度，我上咗之后就闹我咯，系啊，跟住我 sorry 咁样，跟住我老婆话叫你噶啦，唔好成日咁心急上去先得， 就系嗰两秒啦， 真系惯咗啊，冇人噶，你都冲咗上去先噶， 喺香港 咩冇人，你咪扮咪可以好自然咁行入去咯， 系啊，所以但系证明咧，即系起码对嗰个阿婆嚟讲咧，我唔敢话其他外国人都系咁啦，佢会觉得。话明俾乘客落车先，就不论个车卡有几空旷，都麻烦你遵守咗先啦。我都未出，我要出啊嘛，你又入咗嚟。系啊，佢开喺我隔篱走嘅，佢唔制咯。 系， 我见到即刻， 我 阿婆真系又唔好意思啊， 影衰咗啊。香港系唔同噶嘛，香港嗰个情况就系、是、最紧要一打开道门，我要即刻冲入去，跟住我要霸到个靓位企或者坐都好噶。 我会出声噶，我会唔喐咯。即系有啲人系我未出，佢就喺度涌入嚟嘅，我会企喺度咯。 系 有冇听到话要俾乘客出？我唔出你点入啊？咁样我会讲 啊。哇，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想问下呢个难题你点处理咧、啊？你入到去车厢嗰啲职员啊，无论咩都叫你咪尽量行入中间啊，尽量行中间噶嘛。如果你听佢话咧，你咪行到落几乎即系你由左边就行到右边噶嘛。但跟住你知道你出口喺左边。即系如果你入咗去内围咧， 我明白， 你出翻出去就好复杂噶嘛。咁、你究竟会坚守阵地，唔肯入去啊？死扶咗喺个门口度，我下一站落噶啦，下一站落噶啦。 系我会讲咯，我会讲我下一个站落车咯。 我会尽量攞个中间位，未必行到最入，行去中间啲嘅位置都尽量俾人哋入咯。 系啊， 因 为 真系好多人咧集住，尤其是咧门口嗰个扶手个位啊，佢一集咧就后面冇得入 噶。嗱，所以今日第一个题目啊都好热闹，我相信大家应该好多意见想讲嘅，就系咧。在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无论地铁、巴士啊，咩都好啦，你觉得有啲咩睇唔惯嘅行为，有啲乜嘢嘅礼仪咧？你觉得我哋香港嘅市民咧系欠缺嘅？咁啊，外国嗰啲地方有冇咩可以参考咧？唔好抹脚啊，唔好夹女仔啊，或者头先阿祖讲嗰几样咧，你可以自己都加啲你睇唔过眼嘅行为嘅。 系啊，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你打嚟讲下。 需唔需要罚则咧？吓， 罚到先啦。我要你，我。 我要，我要你。下伸隻手去拖下你細個發嘅夢當發夢，你冇膽豁出去捉緊佢，晚晚話屈屈不得志，睇死自己乜都失意，條路斜條路窄能走過只有 can it be， 所以你翻緊嗰份工唔係你嘅興趣，身邊嗰個人唔係你最愛嘅伴侶，生到成竇仔女先至識得後悔，午夜夢回留下兩滴淚水，點解唔伸出去破辦孤單，停起心口，抬起头，仲有举高只手，使乜怕丑？举高只手，使乜怕丑？举高只手，使乜怕丑？举高只手，使乜怕丑？你咪再顾虑咁多，边位睇小过我？只手举高过，使乜惊举错？有冇谂过白日梦都可以成真？有冇谂过中意嘅人等紧你成亲？有冇谂过呢世系你最开心嘅人生？睇你敢唔敢举高只手，唔好再等。用呢只手拎住结婚戒指，问你中意嘅女士佢愿唔愿意？用呢只手其中一只手指对住你嘅 boss， 叫佢咪咁多事。用呢只手改变世界历史，有人话你无知，起码你肯尝试。我要用呢只手写出我嘅歌词，无论你中唔中意，一齐嚟伸出去，让他知道。一齐嚟举高佢，从今以后举高只手，你哋唔使怕丑。举高只手，使乜怕丑？ 举高只手，唔使怕丑，不过惊怕臭啊！农夫啊，电话号码8438啦。有冇啲咩地铁上面嘅乘客行为咧唔满意嘅咧？ 公园案，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大埔更录到超过20毫米。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未来几日有骤雨，接近周末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6点，跌236点，成交金额3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1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3.8跌3.6，美图公司8.52跌5.8，中国平安50.45跌8，友邦保险55.8跌1.5，盈富基金25.95跌3，中国恒大14.42升2.4，吉利汽车14.48跌4.8。工商银行5.15跌6仙，长城汽车10.38升1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9.943，瑞士法郎8.031，澳元5.937，加元5.889，新西兰元5.633，欧元8.7508，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07。日经平均指数报19797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1760元，跌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4.7美元，卖出12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你讲九龙塘嘅封路啦，因为怀疑有可疑物件啊。咁而家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啦，介乎北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啊。重复一次，就系九龙塘嘅歌和老街介乎北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啦，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歌和老街去窝打路度挤塞，龙尾就去到达之路，反方向去石硖尾啦，龙尾去到窝打路度近九龙塘会。重复多一次啊，因为怀疑有可疑物件。咁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啦，介乎北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影响到而家歌和老街去窝打路道，龙尾就去到达之路，反方向去石硖尾啦，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咁另外啦，土瓜湾嘅码头角道近欣荣花园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亦都系全线封闭嘅，龙尾去到中环煤气公司。咁而一带嘅交通啦，包括炮仗街同埋北大街咧，都系挤塞嘅。重复一次啊，就系土瓜湾码头角道近欣荣花园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啊，全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中环煤气公司。一带交通啦，包括炮仗街同埋北大街咧，一带都系挤塞嘅。现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揸车朋友咧，呢段时间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咧，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长顺街西行去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啦，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噶。咁反方向去大南西街咧，封路就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仔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洞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两位妹妹是不是想来做暑期工呢？ 是啊是啊，你们或者阳光小姐，我觉得名字好好听。 不得的，这份暑期工是妈我们做的。 你又知 道讲得出阳光即是户外工作，可能要清洁外墙和维修的。 哦，可能是啊，可能要高温工作，可能会烫伤和烧伤。 哎，两位啊，想多了啦，阳光小姐即是说在条街道派传单啫。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选择暑期工，自然安全又轻松。大家好，我是唐妹。 如果你要向财务公司借钱，记住提醒自己，财务公司委任的中介是不准向你收钱，亦都不准要你有钱过他手。如果你俾钱中介或者帮衬不是财务公司委任的中介，财务公司是不可以借钱俾你。你可以上 cr.gov.hk/mlr 核实中介的身份。向财务公司借钱，千祈咪俾钱中介。 佢生于1997年。 大家好，我是张文峰。 今年20岁。佢曾经为母校、为香港尽心尽力争夺殊荣。 最近都好开心，就是参加了田径系列赛3，咁喺入面就打破了香港纪录，个时间是13秒97，同埋是第一位可以跑入14秒大关的运动员。 9720超声道，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学界 超 声 道，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烽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啊，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 嗱，烽烟快活人，大家题目挤低咗啦，就系想讲下咧，究竟香港嘅地铁啊，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咩巴士啊，嗰啲小巴啊，咩都好啦，你见到一啲咧，即系好挤迫之下咧，嗰啲叫做怪嘅行为啦，唔好嘅，即系嗰啲 礼仪 啦，欢迎大家可以讲下咧，即系用嗰个老土啲嘅讲法，面面观 系、 地铁众生相 系啦，睇下有啲咩可以改善嘅。如果话你觉得嗰啲要立例嘅，边条例要立咧？ 所以我哋讲过有包括诶剪指甲啦，包括有 化妆啊、及女人啊、 大大声讲嘢啊、喺月台度睇片啊、行得慢啊，嗰样嘢啦。 高你嘅卡拉提喺度唞凉， 系啊，即系有好多。是啦，或者即系，或者想出车厢嘅时候咧，系咁推撞啦，诸如此类。系啦，我相信每日你都做沙甸鱼嘅朋友咧，应该好多苦水嘅，可以打嚟讲下。 Okay, 好啦，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去到今朝12点啊！ 知唔知点解有雷暴警告？ 系想劈嗰啲人啊！ 佢知道我哋要讲嘅第二单 新闻。要劈啲咩嘢咧？ 系啦，嗱，我唔知劈边个啊，但系好明显咧，如果咁搞落去咧，就好多人就劈炮嘅啫，因为好阴功嘅。咁啊，讲紧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广大打工仔咧，嗱，真系阴功嘅。除咗翻工要逼之外， 系、啊， 佢翻紧工都系要逼，就系、是、俾老细逼巴。系、 哦 okay, 啦， 咁呢个好似系一个不变嘅定律嚟噶啦。打工仔就永远都觉得咧，老细系会逼巴佢嘅，永远都唔够体谅嘅。但系如果我会话，就算呢个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如果个政府啊，佢有啲措施推出嚟咧。帮帮手即系，譬如标准工时就是我哋要讲嘅嘢啦，讲咗好多年噶啦， 2013年开始就话研究， 再早啊之前啊，即系而家呢个现任特首咧，佢上任嗰阵时， 佢话落实噶会， 系啊会落实嘅，而家咧临走啦，就真系掉咗个计划出嚟啦，咁啊你啊买唔买啦吓？ 系啦，嗱两个名咧就咁听落去好似好似。如果你就咁 咩两个名啊？ 嗱，佢而家落实嘅政策咧，同埋之前提出嘅政策咧，好似。一个叫做标准工时，一个叫做合约工时， 哦、 有冇分别呢？有啊，就咁字面上咪唔同咯、 啊。 大家都叫工时，但系一个叫标准，一个叫合约、啊。 咁点解要合约唔要标准呢？ 系啦，咁有咩分别呢？咁样、好啦，咁我哋追完数本呢，就要翻返去咧最开头，点解想要标准工时呢？标准即系话，喂，可唔可以俾一个 standard 出嚟？ 系啦， 系啦，究竟几多先？即系譬如话咧，我哋标准就系话咧，8个钟就8个钟，每日啦。譬如话每日8个钟就8个钟，10个钟就10个钟，都有个标准话俾人听噶。 系啊，即系唔好成日有嗰句，即系点解 有翻工冇放工啊？ 衍生咗呢句有翻工冇放工系唔啱噶嘛？ 系啦， 同埋呢点系好紧要噶。当你咧订立咗一个标准工时之后，即系譬如你系8个钟又好，10个钟又好，你 O T 嘅话咧， 系啊，第9个钟唔该俾翻钱我， 就系要有钱嘅， 唔使第9个钟添啊。 系啊， 8个钟零一分钟理论上都系计噶， 所以 我前度你都计咯。 系啊，对于打工仔嚟讲咧，呢一个标准工时咧，其实好影响究竟啊个老细系咪真系睇住佢啦？同时间佢个收入同埋佢系咪净系休息？唔系冇休息啊，净系工作咯。 系啊，咁但系咧，嗱，而家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如果标准工时咧，就要先讲到明，就系几多就为止一个标准啦。然后全世界就跟住佢噶咯。 系 多咗咧就补水。 啊，标准系讲紧系即系譬如好似外国咁啊，佢哋咧就系话44个钟定41个钟，一个礼拜系40个钟噶嘛。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嘅。 每个地区唔同啊嘛。 系啊，譬如咧，今呢几日都好多报纸咧，就做咗好多咧，叫做咧参考其他就显得自己几咁狼狈，譬如话我哋成日都觉得以为好落后嘅大陆咧，都已经有啦，每日标准工时8个钟， 系 好啦，咁啊新加坡成日都话我哋嗰啲竞争对手咧都系8个钟，咁啊英国咧你家乡啦9.6个钟啊多啲啲， 系 啦，咁啊所以咧日本都系8个钟嘅，不过咧你就见到咧即系譬如香港而家冇咯，因为我哋冇标准工时。 我睇到呢个比较嘅时候咧，我真系呆咗噶，我冇谂过原来香港喺呢一方面嗰个发展啊。仲落后过内地啊， 系 内地都有一个标准工时，而且咧咁啊，即系有讲到明噶啦。佢哋如果要 O T， 要加班嘅话咧，就系呢一个 1.5倍 嘅资薪。咁你谂下，人哋啊，内地你成日都会好似落后啲啦， 慢 过 我 哋， 以为 人哋快过我哋啊，人哋保障劳工好过我哋啊。 系啊，嗱， 但系可能佢薪水低咧， 又系啊，唔系咁，但系佢用翻佢嘅物价啊嘛，佢薪水唔低噶啦。如果咁计翻， 但系我觉得嗰个系一个心态嚟噶，佢有去一啲嘅措施去保障佢哋嘅人民咯，咁我觉得呢一点系重要噶。 好啦，咁而家咧究竟有咩分别咧？咁啊，标准工时咧就系话定咗出嚟啦，全部都要跟啦，过咗嘅就补水啦，唔补水嘅就犯法啦。 系 咁合约工时咧就冇标准嘅，大家自己定啊。嗱，我系老细，我同阿祖同阿田咧订嘅两份合约咧都可以唔同噶。 阿田，你住咁近，肥尸大隻，你唔使惊啦。你每日做十个钟啦。 系。 阿祖，见你恩挑鬼命啊。 又做得远。 其实你翻到屋企都冇意思啦，十二个钟啦。 劳役一样啊。 咁但系问题系，可能我同你订立呢、這个合约。 咁即系话嗱，首先就我哋唔同啦。 大家嘅人工系一样啊？ 哦，咁呢个当然系唔同噶啦。你合约自己倾噶嘛。 哦、 但系个最大嘅分别就系话咧，咁我同你订十个钟，同你订十二个钟，即系冇标准啦。 系啊， 冇标准啦。咁你可唔可以 say no 啊？十个钟？哇，唔得、啊，我想八个钟、啊，可唔可以啊？理论上是可以的。 可以讲嘅，但是 受唔受另一回事、啊。 是啦，接唔接受呢， 是啊， 你个合约签唔签到呢，咁样。 是啦、啊。因为点解呢，啲人都咁样举例嘅。如果你系斯朗拿度，哇，你系立邦占士，你顶级嘅打工仔，佢、都系打工㗎， 虽 然 头先啫。 咁你梗系可以大条道理同佢倾好多唔同嘅条件。 我每日得翻三个钟嘅啫。 我每日翻三个钟，波我都唔练噶。你要我练，应该攞个私人飞机车我嚟球场啊。系喺隔篱，我都要中意坐飞机啊。问你怕未？ 系啊， 佢梗系可以啦。咁但系如果你只不过系一个 吓、 小员工， 小员工 系啦， 小鱼猫，你同我倾条件啊？你唔肯翻十个钟啊？咁好多人后面有十个人排緊队喎。 你个压力有几大先系咪先。 係呀，大家都明白㗎喎，真係。 再加上呢，佢今次呢系加咗一条工资线喺度㗎。呢一点呢就真系之前呢就冇听佢哋讲过嘅。 係 呀。呢个工资线呢佢就摆咗11,000蚊呢一度。即系讲緊啦，就算呢一个合约嘅工资系啦，保障都只系保障第一步，就保障呢就11,000蚊月薪以下嘅朋友。 係。 即系听到呢一点你更加拗头啦。点解萬一蚊啊？當然啦，佢哋個收入可能係低啲，咁啊變咗咧要保住户佢哋係啱嘅。 係， 咁啊咪即係代表政府咧萬一蚊以上嗰啲就唔保障， 覺得 佢哋可以自生自滅。 即係如果 做28个钟都可以嘅一日咁樣。 係啦，即係如果又打翻個比喻咧，又阿祖同阿田嘅話咧，咁咧阿田咧就11,000一個鐘嘅，咁阿祖咧就12,000，一個月嘅，阿祖咧就12,000，咁於是乎 以為自己我高人工啲，好開心啦，12,000。 咁结果咧，我同阿田咧都仲可以倾下合约工时吓、啊，好啦好啦，同你倾啦，咁啊每日翻14个钟啦吓，个钟嘅又补翻2蚊俾你啦吓，唔好话唔要啊，跟住阿祖又走埋嚟，喂，我系咪都可以有呢个 O T 补水合约工时？ 我份底薪高去1,000蚊嗰种，咁我都系做10几个钟噶，系咪我都可以有一个补时 补水咧？ 系啦， 啊唔好意思啊，你多过成1,000蚊。咁喺呢条线上面就唔关你事啦。我係唔需要同阿祖呢啲过咗11,000蚊嘅员工呢订立呢个合约工时加补水。 吓。 係唔使嘅。 咁样、啊。 我只係需要保障11,000蚊或以下嘅嗰啲朋友。佢有理由嘅。佢话因为呢你斗得咁细人工呢，佢觉得就证明个议价能力低啦。咁我哋梗係希望呢俾返啲保障你啦咁样。咁但係惨啦。因为好多劳工团体都话其实而家呢11,000蚊以下嘅工种呢真系唔多嘅， 嗱， 洗碗都过11,000蚊，而嗰啲系最需要咧有超时补水嘅保障嘅，嗰啲就冇咯。 啊，唔系，虽然你头先讲嗰啲叫工作岗位可能要已经过11,000蚊啦，但系咧如果讲紧嗰个叫最低工资咧，34.5嘅嗰个最低工资，每日十个钟，每一个月休四日假嗰啲咧，都系得8,900几蚊噶咋。 唔系，但 系 而家 即系嗰啲系最低工资。 佢有个数字喺度噶，佢咧就话重申咧，今次如果系咁样做嘅话咧，系可以保障到咧有64,000人咧系受惠嘅。 系啦， 即 系 佢有一个数字喺度。但 系 其实我就觉得咧吓，佢最大保障紧嘅咧就系嗰班老细。 系， 因为嗰班老细如果你真系无止境咁样，哇，大家都要 O T 各样嘢，佢哋成个嘅开支可能会多咗好多。 系， 但我觉得呢一点咧，其实即系如果我哋要去计翻任何一个国家佢哋做生意嘅老细，其实都要承担呢一个嘅风险同埋责任嘅话，香港冇嘅，反而我觉得系对于打工仔就实在太唔公平啦。 同埋呢个数字有水分噶， 好大个水分。 因为点解咧？佢咪话受惠人数60几万嘅，咁有人计个数咧，就话政府自己都承认咧，喺呢几十万人里边咧，其实只有得6%咧，即系大概30,000几人咧，系嗰啲经常要加班嘅。嗱，点解呢个咁重要呢？因为佢个保障咧就系嚟自，如果你过咗合约工时，你有得补水。咁如果你系经常要加班嗰啲咧，咁呢个保障对你有意思啦，系咪？ 系啊， 咁但系原来得嗰咧30,000几人系经常要加班嘅，咁你就会问啦，咁剩低嗰90%啊，即系有成即系几十万里边咧，点解佢会唔使加班咧？ 50几万人咯、 啊。点解佢唔使加班？佢冇得受惠咧？因为嗰啲系捞散， 系 散工。佢点解会得11,000或以下咧？咪就系突然间 call 你翻嚟，喂，开两日工啊，开两个钟、三个钟、五个钟工嘅。 咁 你咪斗最低工资，但系你可能每日咧做5个钟嘅，跟住5个钟就走噶咯。咁你保障咩啫？佢都冇得补水俾佢， 因为佢唔系月薪。 嗱，佢工时又唔长，咁佢根本就冇机会接受呢 个无间地狱嘅煎熬，因为佢都散工啫嘛。咁有工时唔长，咁就更加唔会需要有 O T 俾你啦。O 咩 T 啫？你啱啱好咋？ 咁就咁，但系呢个有呢个浮动式嘅，对于嗰个人嚟讲，即系可能佢可以打两份嘅散工， 都冇用噶。你逐份计噶嘛，逐份计，佢每一份都得唔到保障噶。咁即系话咧，今次政府咧打晒锣鼓，话俾你听，我哋有成六啊几万人受惠咧，其实可能真正受到所谓即系保护啊，因为呢个新嘅措施而可以攞到 O T 得三万几人嘅， 系啊， 哇你唔死啊真系 死啊，有啲朋友 几好啊， 系好好啊，真系 几假啊，你讲嘅水平好高系咪？咁啊，仲有咧，其实都有几多朋友咧就即系有唔同嘅谂法嘅，有啲就话喂，不如待住先啦，即系呢个都系第一步啦，谂到。但系有一点咧，大家又要留意翻，佢哋而家咧就即系推出呢一个计划啦。如果实行到嘅话咧，最快都要2020年啦， 三年 先实行到。如果要再检讨嘅咧，就两年之后检讨。咁你谂下啦，如果你待住先嘅话，其实你即系待到2022噶咯。 系啊， 即系下一届嘅即系 又 即 系 你 啦， 系啦系啦。 嗱，我哋一间再讲埋呢一个标准工时咧，大家有个标准交通消息要话俾你听嘅，因为发现可疑物件。九龙塘啊，歌和老街介乎笔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 哇，来回添啊！ 来回歌和老街去窝打路道方向，龙尾去到达之路啦。反方向歌和老街去石硖尾方向咧，龙尾窝打路道近界限街噶，所以咧而家呢一段咧非常挤塞噶。 哇，真系得路行啊！ 好啦，另一个消息咧就系码头角道啊，近住欣荣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噶。龙尾中环煤气公司一带交通咧亦都系挤塞噶，包括潭公道啦、北帝街啦同埋炮仗街。而家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嘅，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其他嘅道路咧，密切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吓。嗱，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报纸卖完呢个标准工时同埋嗰条11000蚊嘅死线之后咧。 唔係啦，嗰條線唔死嘅，佢話有空間嘅嗱，呢條線個工資線咧喺落實之前咧，可能係會調整嘅，但你都唔會諗佢會變咗8萬㗎，係咪？ 唔係因為咧有啲勞工團體話：喂，大佬話以而家大部分打工仔鬥緊嗰份糧咧，你起碼都15000蚊先合理啦， 先叫做夠生活係咪？ 係啊，即係你15000蚊嗰啲先點咩叫夠合理咧？先至係最受影響嗰。嗰一班人，譬如舉例啊，佢哋好多人都話咧，係嗰啲即係車長啊，早前咧人就講過啲九巴車長咧，原來佢哋每日翻成14个钟嘅，佢哋本身有個指引咧，就係同而家呢個合約工時差唔多啦，最高翻14个钟，表面上就 cap 咗個頂嘅，咁但係實際上唔係 cap 頂，就係做足咁頂，翻成14个钟。 其實你就睇到呢一格，你應該都好唔合理啦。即係如果話內地嘅標準工時係8个钟嘅話，即係咧九巴嘅車長，佢一日咧等於打緊2分钟。 6个钟头啊！ 哇，咁其实嗰样嘢你唔单止对佢哋冇一个保障啦，其实你对于市民啊，佢系一个去服务紧我哋噶嘛，对嗰个安全性啊，其实都有影响到。 所以咧，我觉得调转咧，我哋今日咧，其实真系可以调转问一啲咧，就系 OK 受惠嗰啲朋友，我哋知啦，11000蚊以下。你就係有機會得到呢個保障嘅，咁我哋當你好滿意啦。調轉咧， 11100蚊嗰啲朋友， 係啦，唔係調轉。我哋想聽啲咩咧？就係話11000蚊工資以上嘅朋友咧，你其實而家翻緊咩鐘數嘅工作時間？ 係啦，一個禮拜有冇息休咧？係 啦， 即係翻工放工時間幾多？ 即係每日究竟你翻緊幾多個鐘咧？即係既然政府覺得你哋可以下一步先照顧你嘅話咧，唔緊要，你不妨話定俾大家。听咧，我就斗12000蚊人工嘅，我每日原来已经要翻紧几多个钟，可能9个钟。咁、你觉得咁你有冇补水咧？即系你哋而家暂时呢一分钟咧就唔列入保障咧，咁你哋有几苦咧？真系 系啊，同埋见到啦，即系如果而家呢一刻咧纳入唔到啊保障埋你嘅话咧。真系你个下一个新嘅方案保障埋你唔知系几时啊？ 系啊，究竟而家大家嗰啲叫做加班嘅时间系去到几严重咧？补水嘅情况又有几咁唔普遍啊？几多咧？即系同埋有冇计倾嘅咧？嗱，因为咧就算系11000蚊以下嗰啲咧，都有啲劳工团体都惊佢话。其实有冇议价能力噶？佢因为有 你话斋，你话咧？ 因为点解咧？佢有缩数噶，佢话咧惊嗰啲雇主咧话得。讲到明咧，合约工时，譬如话得啦，八个钟好冇？实际翻嘅时候，唔好意思话强，你起码都做多2个钟先走啊。咁呢啲冇得拗， 冇得议价咯。 因为合约系我同你定噶嘛。 系啊， 咁得唔得啦？ 其实就系有咁多嘅灰色地带，就更加需要立一个明确嘅法例去保障所有人。我觉得呢点系紧要。 佢而家嗰个合约工时咪帮咗边边咧？大家即系有目共睹咯。 系啊，嗱，唔知道。咁我哋希望我啲打工仔咧，你打嚟讲下啊。如果你系11000蚊留下嘅，你既然可以，你当然可以打嚟讲下。喂，系咪正啊？ 帮到你啦。 系 咁你一万一千以上嘅，而家你嘅工作情况系点嘅咧？唔保障你，系咪因为你哋好幸福，唔使人帮咧吓？电话号码18723188。面书亦都欢迎你嚟留言噶。 系 咁，佢哋如果而家打俾我哋，佢算唔算系休息紧噶？算唔算系吞咗扑？ 唔算啩，呻下啫。 Fax 系 2339453。 我觉得呢只歌系为所有打工仔而设嘅。 寻失意失意，失足个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曾阻我方向，直到一一退下，还为我种下许多好处。曾相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优秀的总可做主，触发一切迈向新的故事。愚钝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坐于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需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坐于此， 总是向着你，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 苏瑞姐姐呢一只休息工作再工作都话俾你听啦，休息就得一次嘅咋，工作再工作啊，要不停做噶，边有得俾你休息啊？电话号码18723188啊，欢迎打嚟讲下你无间工作嘅情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土瓜湾码头角道近北帝街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架旅游巴，意外造成两人死亡。事发朝早近十点，一男一女被卷入车底，其中女伤者当场证实死亡，男伤者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后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涉事旅游巴仍然停泊在现场，路面有血迹。 消委会接获市民投诉，市面上有公司不正确或误导陈述保健食品的功效，甚至误导陈述体检结果。其中一名投诉人透过信用卡优惠预约一间公司免费检测血管年龄，被指血管老化和阻塞程度达九成，并被游说以5000元购买六樽营养丸。投诉人买入营养丸之后到专科医生检查，发现血管冇大问题，向消委会投诉，公司最终全数退回产品费用。亦都有投诉人在长者免费讲座购买2000元一樽的药丸，最终根据包装上的资料发现只含普通改善肠胃成分，根本未能医治痛症。投诉人向消委会投诉，最终亦获全数退款。消委会实地视察9个未落成发展项目的售楼处，大致上符合一手楼住宅物业销售条例，但是发现三份自制的销售表和发展商的正式销售资料中有错误资料，包括错误将一房连储物室的单位标示为两房单位。消委会说，发展商将消耗表放在展览厅抽签区，只有已入票和进行抽签的准买家才可获得资讯，也都有将更新的资讯钉在一起，准买家需要逐页比对。消委会促请发展商加强披露范围和整体性，亦提醒消费者小心查证资料。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说，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厘，金管局贴现窗利率亦加至1.5厘。他说联储局多数委员预料今年再加息一次，香港利率迟早会跟随美国利率上升。陈德霖又说，现时楼市周期和97年时不同，当时楼市泡沫爆破后，按揭息率在10厘以上高位回落至3-4厘，现时情况就相反，利率将进入上升周期，市民要留意风险。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接近周末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时间去到中午12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3点，跌273点，成交金额3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4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3.8，跌3.4；美图公司8.53。跌5.7，中国平安50.25，跌1元，盈富基金25.95，跌3毫，友邦保险55.7，跌2.5，建设银行6.38，跌7仙，中国恒大14.38，升2毫，吉利汽车14.44，跌5.2，工商银行5.16，跌5仙，汇控68元，跌5.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英镑9.944，瑞士法郎8.032，澳元5.937，加元5.888，新西兰元5.63，欧元8.7516，每百日元对港元7.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4。日经平均指数报19813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1760元，跌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3.96美元，卖出126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啊，由于发现可疑物件啦，九龙塘歌和老街介乎北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咧仍然封闭噶。 封咗一段嘅歌和老街啦，介乎北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嘅。咁呢一段嘅歌和老街啊，来回方向咧都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啦，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达之路噶。咁反方向啦，歌和老街去石硖尾方向，龙尾排到窝打老道近界限街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由于发现可疑物件啦，九龙塘嘅歌和老街介乎北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咧就封闭啦，封咗一段嘅歌和老街啊，来回方向都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达之路。咁反方向歌和老街去石硖尾啦，龙尾排到窝打老道近住界限街对出。咁另外码头角道近住欣明花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一段嘅码头角道咧都系要全线封闭，咁车龙咧都系排到去中华煤气公司。咁一带嘅交通咧，而家就只系影响到炮仗街，咁潭公道同埋北帝街咧就冇咁挤塞啊。咁而家只系影响到炮仗街啦，咁但系码头角道近住欣明花园对出一段啊，仍然系全线封闭，咁车龙咧都系排到去中华煤气公司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在新界区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都是比较车多挤塞的。最后提一提你，道路安全议会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现在部分地区落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 爸爸，终于轮到你了。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记得最难忘的父亲节一定要数这一次了，想着买条胎给阿爸做父亲节礼物了。点不知平时不多讲嘢的爸爸就讲了这一句，与其送胎不如你乖啊。之后我都好乖啊，但是我都是想送你一条胎。爸爸，父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收咗份礼物就要做啲嘢啦， 听唔听到？ 我俾少少钱你，你帮我搞掂佢啦。 听唔听到？ 攞得你作数，我就识做啦。 你听唔听到啊？贪污破坏社会公平，所以无论几隐蔽，如果你知道有人贪污，就要向 ICAC 举报，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了，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啰啰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贤、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嗱，1872388，1872388，我哋两个题目咧，挤咗上网之余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 系 咁啊，头先甚至乎期间限定咧，会有呢个靓仔组咧，同你嚟听电话嘅。 头先都，我都几开心啊！即系头先我都直接，因为太多电话啦， 太多 电话 听唔晒， 所以咧我都自己听几个电话，同啲听众佢哋嘅意见一阵间咧，同大家分享啦。 系啊，因为都特别头先阿祖听嗰几个咧，个身份好得意噶，佢唔系个打工仔，自己直接打嚟。 因为忙紧啊，冇时间啦，系啊， 冇 时间 啦，佢冇奶油仲打到上嚟噶。 但佢哋嘅媽媽每日咧見到自己嗰啲小朋友，即係開始做嘢工作啦。但同時間淨係有翻工，又冇放工。有翻工唔緊要，嗱 OT 都唔緊要，但有冇補水啊？ 係 啦，時間就長啦，但係錢啊少。咁啊，一陣間咧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1872388啊，繼續啊，歡迎大家。我哋今日兩個嘅題目啊，都可以俾啲意見啊。 嗱，你話啲打工仔又忙啦。咁打工仔嗰啲嘅細路仔又忙唔忙呢？ 咪梗係忙啦。 咁都好忙啦。之前呢咪試過，即係譬如話嗰個網上嘅嗰個機構呢，百無呢，佢哋咪創立咗一個叫繁忙兒童合唱團㗎嘛。 哦啊、 即係幾好笑㗎嘛。係嗰陣時仲以為小劉德華喺度，即係嗰個小朋友呢就喺度。 好啱香港啊。 好啱香港啦。咁啊，其實佢個來源焦點係啲咩呢？當然真係同嗰啲考試啊、功課壓力有關啦。TSA 都講到你唔想聽咁就係啦。 BCA 啦。 变 BCA 啦，咁但 BCA 咧，有好多人都会觉得，扯名唔同啦，要操练嘅，咁于是乎咧，都系会即系有一班嘅家长咧，都系唔中意噶嘛。 大家今朝有一班家长好激动啊！ 系啦，咁咧，琴日咧，其实琴日有班家长咧， 系咯， 就即系踩场反 BCA， 咁啊发生咩事咧？嗱，我开头咧，我冇睇到嗰个新闻来龙去脉噶，系我老婆咧，佢就话：你睇下呢个好得意，佢系咁咧攞部手机同人斗影。我话咩叫攞部手机同斗影咧？咁样 边个影边个 咧？大家都知啦，而家啲小学鸡嘅行为咧，通常就系咧一有啲有争执咧，就攞部手机出嚟 影紧你先。 你唔好嘈啊！我影紧你啊！你够胆你又讲多次？ 明明自己唔啱都影人哋噶喎。 好啦，咁然后咧呢个只系小学鸡一啫，小学鸡二咧就系你俾人影过嘅咧。你有手机我冇啊，两部添啊！你影我，我又影翻你，系啦，你影啊，你再影啊，咩咩，我咪影紧你咯，咩咩咩咩。 其实呢啲小学鸡嘅角色真系好啱曾志豪做嘅，香港你演绎得好出色， 好淋漓尽致啊！我为咗部手机咯，系啊，就咁揽住咧，即系话，我觉得卖手机广告呢啲时候最好啊。 边个够准啊？够稳定啦，唔会落 你去。系啦，各位好明显就系呢位家长赢咗噶，因为佢嘅光圈系唔知800万像素嗰部相机，呢个咧 仿真， 系啦，呢个都唔输蚀啊，因为咧佢有一个内置唔知乜嘢嘅特效功能咧。癫咗啦！咁我就话咩人嚟噶？点解会斗影咧？但系见到咧系一个即系所谓修女咁样嘅，即系一个装束嘅女士嚟噶嘛？哇！咁冇理由无端端影个修女噶，真系修女又疯狂喎！ 系啊，咁咩事咁激动咧？咁 咁原来咧就系话有家长咧就踩场， 系啦， 就去到咧参加过呢一个 BCA 试行计划嘅其中一间学校咧， 小学嚟嘅， 系啦，加拿大圣家小学喺九龙塘嗰头嘅啫，呢头附近 又系啦。嗱，即系计呢个封咗路啊，怀疑有物品之外咧，喺呢个我哋 琴日。噶嗱，呢个唔系今日噶， 近呢度发生嘢嘛， 都关咩事咧？无端端，影你啊嗱，有冇手机影你啊嗱？ 你咩嘢影我？ 我哋呢段好繁忙啊！ 我哋不如拍条 mime 你做呢个小学鸡嘅角色，应该好睇。 你可以，大家我觉得可以，即系都公平啲评论下咧，究竟咧谁是谁非嘅？咁咧就话有一班嘅补习教师，好得意，补习教师嚟嘅，咁咧佢就发起咗行动，佢咧就喺咧呢一间学校嘅门口。嗱，佢強調門口，咁咧嗰間學校門口咧就有一啲嗰啲鐵欄杆喺度啦，咁咧佢就喺個欄杆度咧掛住呢啲標語，嗰啲咩罷考 BCA 啊，即係啲反對嘅標語喺度啦，咁甚至乎咧仲會咧即係做咗一個咧都叫做少少激烈嘅行為咧，就係燒屎卷啊， 係 都幾激烈啊，我覺得有啲似咧就係茶餐廳佢哋每日開工之前咧燒啲衣紙嗰個感覺嘅，有咁燒勉強嘅嗰啲油罐啊嗰啲咁樣。 有个法宝炉喺度啊，佢都有啊。 咦，咁啱都咁巧，琴日就系6月14日、啊。 咁点啊？ 即系7月14日之前嘅一个月， 7月14日就烧嗰啲6月14日， 新历6月14日， 咪就系烧第二啲咯，所以就有啲新意咯。 系啊， 结果就烧咗一啲咧，即系过往嗰啲叫做试行嘅 TSA 试卷。好啦，咁于是乎咧，即系佢就喺度做呢啲行为啦。咁咧，嗰个校长咧就即刻冲咗出嚟，佢就叫啲人咧就搣走嗰啲标语。咁然后咧，甚至乎咧就叫佢话你同我整熄佢啲火。咁佢就唔肯整熄啲火嘅时候咧，佢就报警，报埋消防员嚟，就话人纵火。咁、那个消防员嚟到咧，都大感无奈啊，因为对方只系喺个条马路度咧，攞咗几个啲明抢烧衣桶咧喺度烧嘢啫，同纵火就似乎有啲离咗十万丈远嘅。 纵火即系可能烧垃圾桶嗰啲咧，就 系 啦。 系啦，咁啊，所以咧有啲人就批评佢话：，喂，大佬啊，你会唔会小题大做，浪费警力啊？咁样，咁啊，嗱，警方去到咧。对嗰啲叫做宵夜嘅男女咧，真系宵夜男女啦，都只不过发出劝喻之后咧，就已经离开啦。好啦，咁你就咁听，你觉得边边啱啦？即系你会觉得 即系讲紧 嗱， 一 边 系示威啦， 唔 系就系、是、就系、是、呢件事嗱，示威嗰啲，你觉得佢有冇做得太过啊？ 太激啊！ 咁你会唔会觉得个校长又要出嚟搣人啲标语，又要报警话纵火，甚至乎大家手机互拍，你又会唔会觉得佢又太激咧？咁样， 其实我觉得成件事真系一啲都唔激噶啦， 成件事好闹剧 系 嘛？ 咁啊闹剧，但系我觉得因为本身咧呢件事实在系即系 BCA 啊，系咪考试 啊？ 好明显学校同埋家部分嘅家长啦，或者唔同嘅家长都有唔同嘅谂法， 有唔同意见啦。 理应就系好激啊！如果唔系嘅话，明明即系之前嘅 TSA 而家变咗 BCA， 其实嗰个讨论根本就冇完过嘅。咁啊，因为就系政府冇做到啲嘢，咁搞到而家搞到大家咁激系好正常噶。 即系倾唔埋咯，即系家长同埋学校之间应该。如果唔系，点会引嚟嘅？即系家长咁激动要烧试卷咁啊，话俾听抗议咧。 系啊，其中有一格咧就好即系好搞笑嘅。咁佢哋就抗议啲学校唔应该即系走去参加呢啲试行计划啦 BCA 咧。咁个校长就话：我自愿都唔得。佢话如果有500间系自愿嘅，我哋嗰间学校自愿嘅，系咪唔俾人试先？咁我都系自愿嘅，又唔俾嘅咁样。然后佢就话啦：你成坛嘢啊，有原告冇被告啊？而家 咩 啊？有原告咧？嗱，老师系嗰啲家长嘅原告，全部就话我要告你哋，你 BCA 都吹查我哋学生。跟住校长话。被告喺边啊？被告喺边度？好啦，我系自愿噶。 唔系问 题 就 系你告边个？ 你自愿咪啱咯？我叫咗啲家长话唔好啊，你真系自愿、啊。 因为有一格咧，成日都话咧，即系BCA 而家唔使操练嘅，唔使操练嘅。 系啊，唔系问埋啲考生都话钱嘅啲题目。 系啊，但系我又举一个例子俾大家睇啊。琴日呢个咧就喺我喺一个教书嘅朋友嘅面书度见到呢条题嘅。 系 咁，我都问咗我话，我都好想喺个节目同大家分享，因为佢咧就系一个教戏剧班嘅老师嚟嘅。咁通常咧教戏剧班嘅时候。后咧就佢嗰个科目唔使评分啊嘛，咁变咗佢同埋嗰啲学生咧都走到好埋嘅。咁啊呢一班咧就一班三年班嘅同学仔嚟嘅。咁首先咧就问喂考 BCA 点啊咁样， 有冇操练啊？有冇紧张啊？ 跟住嗰班小朋友咧就话咧 TSA 太深啊嘛 ，TSA 俾人闹啊嘛，所以咧我哋而家考 BCA 啦咁样。跟住嗰个我位朋友即系个老师啦就问啦，咁你哋识唔识得做啊？佢哋真系咁答噶，好似阿天咁讲啊，好容易啊 ，BB 嘅题目嚟啫嘛，梗系识答啦。 系， 咁老师就问啦， 咁有冇操练啊？ 系啦，咁你有冇操练啊？啲小朋友就答啦，我梗系有啦，学校咧教咗半年噶啦，咁我哋点会唔识答啫？咁梗系易啦，我哋而家咧就三年班啦，不过数学咧就学紧四年班嘅，普通话咧我哋就学紧六年班嘅， 系， 其实就 系三年班学六年班普通话， 系啊。 哇咁犀利㗎超班三年。 咁即係话根本唔系 BCA 嘅问题，根本学校本身就已经系问题。 首先 BCA 有问题，即係其实话冇操练、但其实啲学生都讲啦，我哋做咗半年呢啲试题啦。即係 当集中 如果我哋讲緊有冇原告有冇被告，其实而家受害嗰个就系啲小朋友。有冇人问返小朋友其实佢哋真系有做緊补充练习㗎。 喂但如果咁听嘅话呢，我又会觉得又真系唔系全部同 BCA 有关。 啊根本其实同成个风气有关。 你三年班就读三年班嘅嘢啦。 你任何考试呢，我觉得如果你一摆出嚟咧，佢就操练噶啦。嗱，我举例啊，我哋早两日咪讲话有一个全港幼稚园通识比赛嘅， 佢玩咗七次眼嗰个， 第四届啦嘛。 佢操唔操练啦？ 操。 点可能唔操练啦？ 唔系点会识啊？ 唔系啦。 咩问题系家长自己本身操定学校操咧？ 嗱，同埋你有冇发觉咧？有啲似噶，即系嗰个通识比赛咧，访问翻嗰啲家长咧，佢哋或者主办单位啦，佢哋话。小朋友咧玩得好开心，佢哋唔觉得被逼。 主办单位 啊，或者有啲访问部分家长咧就话：，唔系小朋友，你睇几开心答问题嘅时候咧，即系讲到咧佢哋好自愿嘅。咁而家咧嗰啲 BCA 都系噶，佢都系话冇嘢啊。啲小朋友考完之后都好轻松， 咪做下练习啫嘛， 好 钱 啊！ 我系觉得嗰啲小朋友嘅自愿系嚟自于一个习惯，我都俾人哋操惯咗啦。我冇体验过，原来冇要即系不停去做嗰啲功课簿啊嗰啲嘅感觉系点？ 喂，点解唔问翻点解啲学校咧三年班要读四年班嘢，三年班要读六年班普通话咧？ 但系讲真，好正常噶，呢件事成日都发生噶，即系只不过你三年班读到六年班，好似有啲夸张，但其实而家好正常，幼稚园啊已经系读紧小一嘅。课程啦， 咁或者咁小一个课程偏嚟做咩咧？即系唔系俾原来小一课程系俾幼稚园读嘅，咁啊已经唔啱晒啦。 所以咧，就算系头先你话嗰啲教师有疯狂啊，定修女有疯狂啊，定系边个有疯狂都好， 家长有疯狂， 我谂最疯狂咧，应该就系嗰个制度好疯狂啊。喺呢个时候咧，要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同大家讲先啦吓，因为咧有发现可疑嘅物件啊，九龙塘哥和老街介乎北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嘅。哥和老街去窝打老道的方向龙尾呢就去到香港城市大学的宿舍，而反方向 歌和老街，去到石硖尾嘅方向咧，龙尾就去到窝打老道近太子道西嘅。另外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就系码头角道欣荣花近欣荣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在系全线封闭嘅，龙尾系去到中华煤气公司炮仗街一带嘅交通咧，亦都系挤塞嘅。现时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交通嘅情况啦。 嗯， 你觉得嗰条算唔算系题目咧？如果有人喺你门口度烧嘢？嗰种系属于纵火啊，属于烧嘢食啊，要报警啊，call 消防啊，定系自行淋熄佢咧？可能老师都要学下呢啲基本嘅通识题目啊。 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先在政府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 周杰伦彩虹啊，系啊，落完雨之后你都会见到彩虹嘅。听过出边咧，而家都落紧雨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一点钟，大家留意啦吓。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去外地旅游。 最中意 搭车又搭船， 系啦，咁啊影下景点，影下呢，影下路啦，系咪？咁啊去动物园， 好 啊，中唔中意同动物影相？ 中意，我中意嘅， 中意， 系啊，但系通常佢都唔会企定定俾你影相噶嘛。 你喺电台仲影唔够咩？ 边度有动物、啊？ 成日都同阿田影噶啦， 大家话啦。 咁你觉得阿田系属于边一类型嘅动物啊？ 边一类 型？ 海类， 大型啊，大型啊，大型啊，海洋嘅又系我，陆上嘅又系我，海洋系啦。咪有冇难度？ 有，佢再走去噶嘛。 你话 佢即系动物园啲动物唔走嚟走去噶？我试过去海洋公园度啊，我想捕嗰只金丝猴啊，我想影佢咧。 你捕马骝啊，真系最难嘅呢、這个真系。 佢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咧，即系啱啱行出嚟，佢就捐咗入去啦。 咁活跃嘅咩？我上次见金丝猴咧，佢企定定我作。 啊佢見到你驚啊，係嘛？ 佢睇人 唔夠膽喐啊，有冇瀨尿啊？佢 你個人好動，佢就好動噶啦。 係啊， 你個人係真係係咯 ，dead fish 咁樣佢就 dead fish。 同埋想揾熊貓咧，游泳識佢都係匿喺個窿裏面噶嘛，係揾唔到 嘅。我諗你時運唔好啊，應該。 你見過咩？ 熊貓真係難，熊貓真係難。 唔係，佢一日都喺個室裏面。 會㗎，都見到㗎。我上次去海浪公園，我見到熊貓喎。 我去咗兩次都見唔到佢。 我上次呢個禮拜五咧，我禮拜六啊，我同阿 B 咧去咗有個嗰啲元朗有个唔知咩生态公园嗰啲几嘢咧，咁啊离远咧见到个荷花池，哇好多荷花喺度啦，跟住咧仲有几只嗰啲咧，好似唔知白鹤啊、 白鹭啊， 嗰啲白鸟咁样咧，仲有好大只咧，好似唔知鸭定咩嘅，总之离远睇咧，我话阿边嗰度有啊， 你真系唔该晒， 唔系听我讲先， 我话佢啱嘅，我自己细个都以为嗰啲系鸭嚟嘅， 咁点知咧，跟住我老婆就话嗰啲假噶。 我真啊，差啲喷血啦！我惊嗰度。 佢话嗰个造型， 咁耐都唔喐嘅咩？ 系啦，嗰啲假噶，跟住假咩？跟住后边啲话，嗰啲先系真噶，你影就影嗰啲啦。咁我哋行过去啦，嗰啲都系假嘅。 跟住 我望住老婆，你话嗰啲真嘅？个老婆话 你逼咗你， 都唔喐嘅，原来真系。 咁阿田，你系咪有啲乜嘢同动物园动物影相嘅 tips 同我哋分享啊？ 唔喐咪好咯，系咪？唔喐你可以企定定同佢自拍又得，摸住佢嚟影又得，骑住佢又得，系咪？嗱，而家咧喺大陆咧，好多市民咧都好中好多时去啲动物园影相，系啦。咁佢觉得咧啊，咁远嗰只狮子啊，净系企下企下，唔系几得意。 哦。 我特登揾石仔掟嘅狮子啊， 成日都有噶啦， 我特登揾啲石仔掟老虎啦， 要佢喐啊嘛， 希望佢喐啊，同埋希望佢打交。 但我想问咧，嗰、那个笼嗰、那个窿石仔都抌到入去，即系佢只手都好似可以爬到出嚟。 嗱咁样嘅，佢哋而家咧嗰啲狮子、老虎、大笨象嗰啲园咧，即系佢啊喺户外嘅开放式嘅，但系一条河道嗰啲咧，系啦，咁一啲人咧就远远就好似咧，即系玩呢、這个推圆球咁样，一抛到对面咧就谂住掟中。 好冇品嘅呢，真系超冇风格。 即系佢为咗想拍照佢哋喐啦，即系希望你唔好搭喺度啦，第一，跟住咧就希望佢起身行下啦，佢先影到相，同埋睇到佢咧，同埋有啲咧净系挑衅咧，因为可能一个园里面有两只老虎咁啊，佢就掟完左又掟右咯，希望佢两个打交啊！ 黐线嘅真系， 即系黐线嗰啲啊！ 系啊，其实咪同你啲细路仔咧拍鱼缸一样咯。 系啊， 即系你想条鱼咧喐嚟喐去啊，或者佢摆咗位唔喐嘅咁样咧， 系啊， 唔系咯，大个掟狮子老虎。 嗱，咁啊，动物园就咁样啦。咁喺海边咧，海边有海鸥噶嘛， 系啊， 飞嚟飞去啊，或者 捉佢哋啊嘛， 捉佢哋夹住佢哋影相。 有啊，之前试过话佢夹硬捉佢咧，咬断咗佢啲脚啊，啲翼啊，嗰啲都试过噶。 咁当然有人喝止佢哋啦。 系， 咁佢话你拎得我都影相，关你咩事？咁样闹翻人哋。 会啊， 我觉得好冇品啊。 有一次咧，我去到马尔代夫嗰阵时咧，跟住就有同当地。 佢赢咗啦，已经 工作嘅。 佢赢咗， 系啊！佢一嚟马尔代夫， 你一嚟大陆，佢一嚟带你一个马尔代夫， 个意思 俘虏赢你。 个 message 一样噶，咁 唔同噶，差好远噶。 喺当地咧工作嘅朋友咧，系个英国人嚟嘅，就带人哋去潜水咁样嘅。佢就话咧，都会有一啲嘅游客啦，去到嘅时候都系内地嘅朋友啊。佢哋浮潜见到海龟，佢即系捉住成只海龟嚟影相啊。 系啊。 自此之后咧，即系佢哋讲到明，即系对于部分地区嘅游客，佢哋选择唔要咯，因为咧嗰样嘢系破坏紧佢哋海洋嘅生态 啊。 即系鳌龟真系，佢唔系阿盲公诊嗰啲，一只真系一只生物嚟噶。 你要数呢啲好多啊，影樱花飘落嚟。佢唔隨風飄，佢踢棵樹啦， 係啊，樹啊嘛，樹都係枝葉落嚟啊嘛， 係啊，所以如果佢咧嚟捧嗰啲偶像咧，啲偶像都要小心啲啊！喂，笑啦，做咩唔笑？攞石仔掟佢啊！真係。 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93点，跌281点，成交金额4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4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4元，跌了3.4元，美图公司是8.5元，跌6毫，盈富基金25.95元，跌3毫，中国平安50.1元，跌1.5元，友邦保险55.7元，跌2.5元，建设银行6.38元，跌7仙，吉利汽车14.44元，跌5.2元，中国恒大14.5元，升3.2元，工商银行5.15元，跌6仙，汇控68元，跌5.5元。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9.943，瑞士法郎8.031，澳元5.941，加元5.889，新西兰元5.634，欧元8.75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13。日经平均指数报19,796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1,760元，跌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4.3美元，卖出1,2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单封路措施，因为发现有可疑物件，而家喺九龙塘歌和老街介乎笔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都系需要封闭噶，影响到大交通咧挤塞。而家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龙尾去到香港城市大学宿舍，咁反方向歌和老街去石硖尾，车龙都排到出去窝打老道，龙尾近界限街。再提大家一次啦，就系因为有发现可疑物件，而家喺歌和老街介乎笔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咧，来回方向嘅全线都系需要封闭噶。一带交通挤塞，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咧，车龙排到去城市大学宿舍。咁反方向咧，歌和老街去石硖尾方向，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近界限街。经过朋友先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另外喺码头角度，近住欣荣花园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就去到中华煤气公司对开。咁而家炮仗街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则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长顺街西行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嘅唯一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嘅，一带车多。咁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咧，喺九龙城路明道去亚街路街方向，近住九龙城裁判法院嘅快线亦都系需要封闭，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近太子道西。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而家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谨记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是凌子维，主持晨光第一线最开心的梗是每一朝都可以看好多体育新闻，继而同咁多位听众分享啦，朝朝起身都充满活力啊，你话系咪好 happy 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有冇谂过无需远行，无需机票，只要你想就可以立即出发？无论你想静静地唞下，定系跑步出一身汗，或者想同几个好朋友聚下，都可以去属于大家嘅海滨。维港海滨可以有唔同嘅享用方式，一齐嚟呢个属于你同我嘅地方。海滨就是你想的 Harbourfront。 粤语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论语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不过并不是孔子自己的著作，而是他的学生记载关于孔子和他弟子言行之间的记录。所以论语的写作形式并不是一篇篇的文章，而是一段段的对话。论语一共有二十篇，每篇都有二三十节孔子和他弟子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孔子的行为事迹，内容生动有趣，还会描述孔子心中的政治观、人生观等等不同的思想。另外他主要是讲一些生活上的具体事情，不是一些抽象的道理或者知识。所以今时今日，论语对中国社会仍然有深远影响的。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重复我哋两个题目， 系啦，题目一咧就系讲紧啊，喺坐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冇啲咩礼仪咧？你即系觉得应该要遵守啦，有啲咪好黑人憎啊？有啲咩咧系觉得应该要罚噶啦？ 系啦， 系啊，抹脚都话要罚$50嘛，喺美国嗰度 系啦。其实着小背心会唔会都想罚啊？男人。 男人 大汗搭细汗嘅时候， 又唔使嘅， 你会唔会都唔中意？ 都可以着背心出街嘅。 唔系嗰啲小背心咧，佢嗰、那个即系系咯 咩啊？ 真系瀑布一般咁样流汗啫。 咁我就算着住件羽绒，我要流汗嘅话，都系一样情况嘅。 咁女士就都可免则免啦。 好，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咧就系讲到啊标准工时啊，咁啊政府咧就有一个最新嘅方案出咗嚟啦，咁啊但系咧就未有呢个标准工时咧就未 立 到嘅，都合约工时嘅啫。咁啊究竟呢个情况啊对你保唔保障到咧？佢而家画咗一条工资线嘅，工资线咧系$11,000， 系 $11,000以下咧就受保障，咁啊$11,000以上就唔受保障噶啦，咁你系咪喺呢一格入边度被保障？又或者你觉得其实我都系多少少啫，我都应该要保障下。你嘅睇法系点咧？欢迎你打18723888，网上嘅留言亦都欢迎你啊。 系，不过再提一提你咧，我哋呢一带嘅居民咧，而家都系唔好搭车出去。 头先我出去厕洗手间嗰阵时咧，见到隔篱台，譬如阿兰子啊、阿超人啊，佢哋咧放工走嗰阵时咧，全部都喺度排。咁我向边边走啊？我向边边走？附近咧交通情况咧都有几多嘅乱？乱子出现咗， 我哋好似嗰啲十月围城咁样咧，似乎九龙塘每一条对外嘅通道咧，都多多少少受到影响。 因为来回线风咧都好紧要啊，因为嗰度主要去地铁站咧、火车站啊咁样 行路啦， 即系 大家行路啦， 即系四方八面嘅车都会去，即系路经嗰度咧都会堵塞噶，系啊， 尽量忍让吓。 系啦， 豪雨录。同小朋友相处咧，真系有多学问嘅。特别系咧，有时你要当小朋友咧，好似女人咁样嘅，即系点啊？即系话佢有阵时会口是心非，表面讲嗰句，其实唔系心底嗰一句。话说早两日，哇，阳光普照，天朗气清，我就同阿小 B 落咗去游水啦。咁啊，我同佢游咗两次水呢个礼拜，第一次呢同埋爷爷一齐去游嘅，即係我老豆啦。第二次小弟单拖同佢去游水。咁啊，两次都发现咗一个呢比较奇怪嘅情况嘅，就係佢开头好踊跃㗎喎，好雀跃㗎喎，就话要去游水。点知落到去嘅时候呢，佢就淨係愿意一个浅水区度游。到我哋带佢所谓深水区嘅地方呢，已经傍住佢啦，又有水泡啦，佢就係唔敢将住佢摆落去。 但佢以前都游过水㗎喎、哦。咁我哋作为一个明白事理嘅大人，就梗係会问佢，阿 B, 你驚乜嘢啊？阿 B, 由于就得到我个慧根嘅传授啦，而家两岁零接近三岁呢，已经懂得讲好多嘢啦。佢又同我讲话，驚虫虫。哦，嗱，搵到原因咪好囉，驚虫虫。咁作为一个明辨是非又鍾意同人讲道理嘅爸爸，我就梗係同佢讲话，阿 B 你睇下嗰度冇虫虫㗎，如果有虫虫啊，嗰度几多哥哥姐姐喺度游水，佢哋唔驚㗎咩，係咪？阿 B 又真係傻傻地话係，然后我就话啦，係囉，所以我哋唔使驚虫虫㗎，不如我哋去游啦。咁答案当然 no 啦，佢依然都係两隻脚黐实唔肯行过去啦。 OK, 唔紧要唔紧要，作为一个明白事理嘅家长，我哋梗系唔会咁容易动怒啦。我就继续进行呢一个心理嘅辅导。嗱，边唔使惊，嗱，爸爸同你讲下啦，你咪惊虫虫啊？系，嗱，你望下，见唔见到虫虫咧？冇，系咧，都冇虫虫，系咪唔使惊咧？嚟，我哋去游水啦。答案都系嗰句，两只脚钳实，都系唔肯行去深水区。作为一个明白事理嘅家长，我继续保持我忍耐。我同阿 B 讲，唔使惊，唔使惊。嗱，不如咁样，如果咧我哋见到有虫虫嘅话咧，爸爸教你一个方法，我哋攞只手拨水，系啦，我哋一拨啫，啲虫虫就走噶啦，好嘛？嗱，爸爸教你啊，嗱，佢又跟住做一次，嗱，两只手拨，啊，系咪咧？打啲水翻，虫虫走，虫虫走，得唔得？得，好啦，咁我哋去唔去游水啊？唔游。作为一个明白事理嘅爸爸咧，呢铺我就真系开始忍唔住啦。我就将头先个三连击呢一次，我同佢讲话：你又话惊虫虫，我咪同你讲咗个度冇虫虫咯。你望到有冇啊？冇，咪系咯。有虫虫嘅，佢哋都俾人咬啦。佢哋惊唔惊啊？冇，咪系咯。如果有虫虫嘅，我都教你啦。你只手拨走佢啊嘛，得唔得啊？唔得。最后佢都系唔肯去。呢、这个时候真系嬲到我咧，我心谂有冇搞错？点解会咁样噶？都冇虫啊，究竟发生咩事咧？而喺呢个时候，我老婆就嚟会合我啦。佢走咗落嚟泳池度 ，Hello， 我哋一齐游水啦。哼，说时迟那时快啫。头先本来成只树熊咁样钳住我嘅小 B 咧，突然间好似一只放甩绳嘅纸鹞咁样咧，飞奔咗去妈妈嗰度，而且二话不说咧，就同佢一齐跳咗落去刚才嗰个深水区。我真系咧，作为一个明白事理嘅家长咧，我嗰下决定自己游水，因为实在太嬲啦！点解会咁样噶？究竟发生啲咩事啊？点解佢唔肯游水，但系见到妈妈嚟嘅时候，突然间又唔惊虫虫咧？喺呢个时候，我见到一张纸飞埋嚟，特别交通消息。因为发现可疑物件，九龙塘歌和老街介乎笔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歌和老街去窝打路道方向，龙尾呢而家喺香港城市大学宿舍。反方向，歌和老街去石硖尾方向，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太子道西。驾驶人士请考虑其他嘅道路啦。而家九龙塘歌和老街介乎笔架山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啊！嗰张纸解答唔到我个疑难，点解佢唔同我去游水？又话惊虫虫，点解阿妈嚟到就唔惊？莫非佢知道阿妈好叻捉虫？所以我带住呢一抽嘅疑团，我就怒气冲冲。我喺嗰程游水里面，我冇理到佢，我淨係见住佢同阿妈玩得好开心呢。我喺隔篱就估埋抛腮。当然啦，作为一个明辨是非嘅家长呢，我係冇闹佢嘅，我淨係不断黑佢面囉。係，我同一个两岁半嘅小朋友黑面，我都真係好明辨是非。上到水之后，我忍唔住同我老婆投诉刚才嘅情况。咁我开头就话啦，哎呀，佢真係呀，淨係挂住黐你嘅裙脚仔嚟嘅，呢啲傻仔嚟嘅，点解会咁样嘅咁样。然后去到后来，我将呢个经历同唔少我哋啲同事分享啦，又再同我老婆再仔细研究嘅时候呢，得出一个其实都好惊人简单但我睇唔到嘅结论，就係佢唔信你。哎呀，你睇下，系冇错，呢个系嗰个同事把声嚟嘅。你睇下，佢同你个老婆游水，佢唔同你去游水，好明显就系你俾唔到安全感佢啦。咁佢做咩讲虫虫啊？佢话虫虫啊嘛，都话冇虫虫咯。你个仔几多岁啊？两岁半咯、啊，两岁半佢好多嘢唔识表达噶，佢可能唔识话俾你听咧冇安全感啦，佢又唔识同你讲咧就信唔过你老豆啦，佢唔知点样讲俾你听咧。 佢咪将佢嘅恐惧来源，将佢最熟悉嘅语言演绎一次咯。佢不嬲惊虫虫，所以佢一惊咧就会话嗰度有虫虫啦。哦，天气先生上身，哦，有道理、哦。我仔细再谂深一层，可能系真嘅。其实佢喺浅水区玩得咁开心，佢就系唔敢去深水区。其实原因都一致咁浅啦，曾生，咪就系佢惊深水区咯。咁点解阿妈嚟到佢唔惊咧？咪由阿妈有安全感咯。其实都讲完噶啦，虫虫嗰两个字，我相信只不过系小朋友，佢真系唔识点表达嗰种恐惧。你系要问佢，佢咪唯有将嗰样嘢借代出嚟咯。即系如果换转系大人嘅话咧，可能系等于你惊老细啊，惊翻工啊，你惊翻工都系解释唔到点解噶。你惊礼拜一咩？其实唔系，你系惊翻工啫。原来去到最后，佢系惊，不过表达唔到嗱，所以咧虫虫呢啲咧系代名词嚟嘅啫。可能我个小朋友惊虫虫，佢就将佢变成佢所有恐惧嘅来源。可能你个小朋友系咪惊飞机啊？可能惊车啊？可能惊垃圾啊？可能佢有唔同嘅恐惧嘅来源。但系当佢唔识表达嘅时候，一发现唔安全，佢就会话俾你听：我好惊啊，我好惊啊，我好惊呢样嘢啊！大人可能都系咁嘅，小朋友又系咁嘅，男人又系咁嘅，女人又系咁嘅。所以呢个故事都教训我，其实同细路又唔好太认真啊！你真系唔好同佢咁样讲嗰啲道理啊！即系唔系话要同佢发脾气啊？你冇理由同佢讲道理，去到嗰个地步，边系虫虫啊？有虫虫啲人仲会游水嘅咩？我知噶啦，作为一个明辨是非嘅爸爸。我下次知道，当佢讲虫虫嘅时候，佢唔系真系惊虫虫，佢系惊我啫。 无端端今年开始很怕死，年轻一点一点都不顾忌，轮到未？最怕活着，但是没运气，争口气。人一生很少多于一世纪，还醒起很多任务未做，不等于有期。旧屋逐件逐件地办理，重新整理。谈恋爱由天地，做喜欢的工作和享受。一死了怎细味，一想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添色刻也好过去死。Hey, yeah, 如老友个个对我实在好，何以要个个也到我丧礼上狂好，还要人悼念真的太残酷，多恐怖。如你你我我厌世便入土，儿女与爱侣照顾的责任谁去做？ 妹妹是不是想来做暑期工呢？ 是啊是啊，你们说请阳光小姐，我觉得名字好好听。 不得的，这份暑期工是妈我们做的。 你又知 道、啊、讲得出阳光啊，即是户外工作啦，可能要清洁外墙和维修的。 哦，可能是、啊、可能要高温工作，可能会烫伤和烧伤。 哎，两位啊，想多了啦，阳光小姐即是说在条街上派传单啫。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她。 小心选择暑期工，自然安全又轻松。大家好，我是堂妹。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啦吓，一八七二三八八咧，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啦。两个题目咧，亦都摆咗上网上面噶啦吓。好，两位拍档， 系 你哋觉得你哋嘅好奇心系大唔大嘅咧？ 即系八唔八卦？ 系好奇心啦，又唔系一定系八卦嘅、 我有嘅 吓、啊，你有大唔大？ 我都会好多嘢问，好多嘢睇，好多嘢研究。譬如屋企就算发现一条虫、 啊， 我都会去望下啊，究竟呢个咩虫咧？ 同阿 B 头 先嗰条虫有咩关系？ 系咯，咁头先我完啦，谂下你系咪同阿 B 冲完凉嚟啊？所以会惊惊啊？ 我都答咗你啦，唔系个个都好似阿华咁样噶， 我啲细路冇。 你唔好成日将自己嗰啲家庭经历咧就攞出嚟，你想你想住边度啊？关你家事啊？系咯，你又成日话俾人听啊嘛，重重啊！ 哎呀，阿周小 B 惊啊！系我好奇嘅， 好奇嘅， 我普通啫， 你普通啫， 我普通。 嗱，咁我问阿田啦，如果你好奇，你好奇到最大嘅地步，会唔会明明有啲嘢，我真系好想知，我真系好想知啊！明明系应该咧，唔应该掂，唔应该做，但你因为太好奇啊，忍唔住做咗去啦， 豁出去系咪啊？ 豁出去试一试。 唔系，我都会，唔系，我都会用安全嘅情况之下，譬如要掂嗰啲嘢吓，我都会揾啲嘢料咯。我会谂下咩方法去即系掂到嗰样嘢咯。 佢连啊富民都咁好奇，周围研究下人哋嘅家庭背景， 或者人哋 成长嘅经历、个名啦、 个家族个族 身份嘅地位啦。啊，佢有啲咁样有个孙同佢唔同姓嘅，点解一定系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啦？系咯，你赢啦。 系咁咯，好问啊嘛，即系譬如咧，我啲好奇嘅，就甚至乎咧，我望到啊嗰埲墙咁样，我都会中意摸下佢咩质地咯。即系我其实系手多嗰啲人嚟嘅。 哦，好，但系唔好乱咁摸啊。 我唔知叫唔叫手，我唔知咁嘅叫唔叫好 奇。我希望下次我第日着件衫翻嚟，我好想好奇下呢件衫系咩 都 话 八卦 啊， 我都会唔系咧，我哋唔系八卦，我系即系好奇啊，咩质地啊，或者系咩咧，我都会中意掂。 咁如果我讲嗰个地点系飞机入边，嗱飞机咧呢个地方咧好多嘢，我哋其实认识唔系好多啊嘛，好多地方咧都会啊做唔做得嘅咧，啊掂唔掂得嘅咧？ 你冇话飞机啊，我就连啊。之前啊坐阿关长个战车啊， 系 好手多呢个女人， 咁你点啊？ 坐摸人 摸埋个司机， 咩掣嚟噶？佢一开一揿粒嘢咁啊，弹开咗啲嘢。 摸下关长支波棍， 系啦，睇下嗰个质感系点样， 系系啊，系咪啊？唔辣嘅咩？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好奇噶嘛？好多嘢都， 我再次强调，你心目中系好奇，所有睇住你做嗰啲人都觉得你喂唔好咁八卦啦。关你咩事啊？ 我话俾你听，就系、是、可能我都有八卦，我呢个好奇先发现到一啲嘢，有啲嘢系你自己都唔知 嘅。嗱，我唔知阿展嗰个八卦或者好奇有冇呢一个新闻里面呢一位嘅女乘客一样咁好奇。讲紧嘅咧就喺北京嘅首都机场，有一位有一架飞机啦，准备就起飞啦吓。准备起飞嘅时候，有一位嘅女乘客，佢都自称。我真係好好奇 㗎。TV Friend 囉。 係啦。我好想知道呢你成日都话啦你按呢一个掣呢嗰条紧急嘅斜滑梯就会射出嚟㗎啦。咁我係可唔可以按下佢㗎啦我好奇咗喎。我想知喎。 喂佢越系话唔俾按嘅就系越好想按。 佢好得意嘅佢有个逻辑㗎。佢话呢嗰度写住正系紧急嘅时候呢先可以按。佢话紧急嘅时候按呢佢就会弹出嚟㗎嘛。 而家都唔紧急。 佢个逻辑竟然系话咁如果紧急佢就会弹出嚟如果唔紧急 呢 咁揿咗会点嘅呢哇佢个推论嘅即係逻辑严谨程度真係好好嘅真係。 咁係好正常佢话紧急先用㗎嘛唔紧 急 即 係冇嘢。咁 而家就可以话到俾佢知啦因为太好奇啦佢真係忍唔住呀就揿咗个掣。跟住啵啵声呢个嗰条斜滑梯呢就 from 一声大字型咁样弹咗出嚟啦。咁当然啦当时呢空中服务员呢已经即刻叫住佢喂呢位小姐真係唔可以乱咁搞㗎係紧急嘅时候呢你先至可以用。 其实有人劝咗佢呢 佢 应该收手啦。 佢即揿啦唔理啦。 我即系冇理到啊。 佢冇理照揿啊因为佢个解说就係我好奇啊嘛。 对 喎。但我好奇咁样啊唱歌啊。何韵诗嘅系啦， 咦？嗱，阿曾容，你有接班人啊？ 好有遗传， 系啊，但系你跟咩人多就会染到啦。 但你知唔知佢呢一个嘅好奇咧？佢为佢带嚟系啦，带嚟咗一个点样嘅？ 惩罚或者赔偿， 我觉得应该系告翻佢啦，即系一定要罚佢啦。 系啦， 但罚几多我真系唔知啊。 即原来估唔到啊，因为佢咧都系犯咗一啲航空嘅规条啦。首先呢个乘客咧就系被即时行政拘留12日， 啊、 即系呢个好奇个代价都几高啊吓，而且系要赔偿嘅添，赔偿嘅钱咧系有可能啊会去到51万港元噶。 我、哦、放心，即系赔唔起唔使赔啦。几多万点赔俾你啊？ 可能佢好有钱咧。 冇啊，真系好难赔啊。 因为咧，佢 成班机飞唔到噶啦嘛，因为嗰下系咪啊？ 系啊，因为 所以咪个损失咯。 系啦，航空公司咧就话啦，咁你揿咗嗰条紧急嘅滑梯出嚟啦。如果嗰、那个嗰条滑梯坏咗嘅话咧，维修成本最少咧都系100,000蚊。如果成条滑梯咧要报废嘅话咧，直接损失咧系会去到45万蚊嘅。咁所以咧佢要赔嘅话，仲要被监禁呢个行政拘留12日啦。 佢呢个好奇付出好大。 嗰条滑梯可唔可以据为己有攞翻屋企？ 我哋 咁话纪 念啊， 话晒贵一条滑梯。 阿仔，我慢慢帮你搬一条滑梯出嚟啦。 系啊系啊。 诶，飞机度上过落嚟嘅，几威啊真系。 冇人有嘅呢个。 系啊， 佢最终咧，佢就揿咗出嚟，佢冇得上。我觉得呢一个呢一届最 佢唔抵啊！ 系 啊，系啦，你咁样你梗系上一上啦，系咪？佢可唔可以 当几万系嗰啲游乐场嗰啲入场费咁样咧，算嘢啊！ 嗰几万系年费嚟嘅，你嘅 年费都好富贵，几十万个年费。 不过你屋企有咁翻咁大先得，佢嗰条楼梯真系好大又长。 都系噶，咁最终咧嗰班飞机咧就梗系被取消啦，系啊，要行政拘留啊嘛。另外咧机上面咧嗰咁多位啊百几位嘅乘客啊，要分转其他两班嘅航班。 要啊，因为佢冇咗条梯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土瓜湾码头角道近北帝街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一架旅游巴，至今造成两人死亡。事发喺朝早近10点，一男一女被卷入旅游巴车底，其中女伤者当场证实死亡，男伤者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后送去广华医院，证实不治。现场所见两架巴士亦停在旅游巴后面，消防在其中一架巴士救出另一名伤者送院。九龙塘哥和老街介乎北架山道至宜德道一段，一个安全岛上有可疑物品，现场一段哥和老街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附近交通挤塞，大批警员在现场处理用仪器检视可疑物品。现场有一架消防车和两架警车戒备，爆炸品处理货人员亦到场协助。警方在现场广播呼吁附近居民不要走出露台。消委会接获市民投诉，市面上有公司不正确或者误导陈述保健产品的功效，甚至误导陈述体检结果。其中一名投诉人透过信用卡优惠预约一间公司免费检测血管年龄，被指血管老化和阻塞程度达90%，并被游说以5,000元购买6樽营养丸。投诉人买了营养丸之后到专科医生检查，发现血管没有大问题，向消委会投诉，公司最终全数退回产品费用。亦有投诉人在长者免费讲座买了2,000元一樽药丸，最终根据包装上的资料发现只含普通改善肠胃成分，根本未能医治痛症。投诉人向消委会投诉，最终亦获全数退款。消委会测试市面12款洗衣机，发现三星和东芝各有一款顶揭叶轮式洗衣机在部分安全测试项目未达标，其中三星一款洗衣机如果电源未切断时，用户不小心将手指伸入滚筒和外壳之间的间隙，并接触到电线，而电线的绝缘又失效，就会增加触电风险。东芝一款洗衣机的接地端接线只是以接地的螺丝固定，可能会影响接地的可靠性。三星的供应商说会加强管理，东芝就说有关型号洗衣机取得独立的安全报告。 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同今晚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1点，跌咗274点，成交金额4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4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6。跌2.8，美图公司8.52，跌5.8，盈富基金25.95，跌3毫，中国平安50.15，跌1，友邦保险55.8，跌1.5，建设银行6.37，跌8仙，吉利汽车14.44，跌5.2，中国恒大14.6。升4.2，工商银行5.15，跌6仙，汇控68.05，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09.61，瑞士法郎0.971，澳元0.762，加元1.324，新西兰元0.7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19824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1760元，跌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4.15美元，卖出126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企硬向毒品说不，先系真正强者。 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由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集合年轻力量，拒绝毒品诱惑。 6月24日，麦花臣室内场馆 展现强者本色。 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起来参加各式各样丰富的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和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20周年的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诶，游生游生，你点睇云家族养阿仙奴呢单嘢咧？ 啊，游生游生，你同阿魔姐之间嘅合作系点样嘅咧？ 喂，游生游生游生， 游咩生啫？我姓袁噶嘛。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袁文杰， 手下留情。 两位妹妹系咪想嚟做暑期工呢？ 系啊系啊，你哋话请阳光小姐，我觉得名好好听。 唔得噶，呢份暑期工系妈我哋做嘅。 你又知 吓？讲得出阳光啊，即系户外工作啦，可能要清洁外墙同埋维修噶。 哦，可能系、啊，可能要高温工作啦，可能会烫伤同埋烧伤。 诶、哎，两位啊，谂多咗啦。阳光小姐即系话喺条街度派传单啫，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选择暑期工，自然安全又轻松。大家好，我系唐妹。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堂妹、田妹呢边啊，呢边啊， 喂， 见到啦， 啊豪仔啊，喂，唔好意思啊，迟咗少少啊， 系唔紧要啦，我都唔觉得你个样有诚意嘅，你坐啦， 豪仔啊， 点啊？ 之前啊约夹你出嚟食饭都话好忙噶，忙到连食饭都冇时间喎，做乜今日突然间约我哋出嚟咁好死啊？ 就系冇乜嘢嘅，谂住就你两个帮我忙，唔知得唔得咧？ 啊，借钱啊，我差唔多个月清喎，冇咩可以借到俾你啊，你问 Candy 啊。 哎呀，你哋两个咪仲穷过我。我怎会问你们借钱才行 你约出来做什么 才行对想我们帮你的什么 对咯 就咁嘅，我想借你哋嘅身体一样。 吓、啊，借身体做咩啊？做咩啊？不白你有唔做噶？ 着下制服得唔得？ 着制服。 扮学生可唔可以啊？你哋两个 扮学生咪咯？点解啊？做咩要扮学生啊？ 因为真系你知啦，就嚟放暑假啦。 咁又点解关你咩事啊？ 咁啊，有好多同学咧，佢哋想搵暑期工噶。 啊，唔知讲乜。 哎呀，咁咧，我老板咧就想叫我搵啲学生妹，就同佢一齐咧上一上暑期工，工作安全嗰啲咁样嘅，即系培训班咧。咁、啊、我要准备噶嘛，咁你话啦，如果同学嚟问我嘅时候，我一问三不知，你话几惨咧？ 哦，所以你想我哋着晒制服扮学生，就俾你吓情景练习咁啊，问你嗰啲关于暑期工嘅问题，睇、哎、你识唔识答咁啊？ 系、哎、啊，真系好叻啊，堂妹，我就系想你哋同我玩呢个 cosplay 啫嘛。 咁啊，点解会谂到揾我同我堂妹噶？喂，我哋两个都一百年几啦，放暑假代嚟讲，我已经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冇嘅事啦。 你睇下你哋两个身影， 咁又点啊？ 堂妹简直就系一个冧咗好多年班嘅学生。 阿堂妹就真系似嘅，咁但系我 而你咧就似哈哈霸霸嘅嗰啲咁样嘅恶婆咯。你哋两个做学生啊，真系 perfect 噶。 哦，其实我小学噶咋，OK。 系咯，啱晒做学生啦。同埋我谂你哋两个读书嗰阵时都冇做过暑期工噶啦，系咪？ 啊，就系正正因为我哋冇做过暑期工，所以我哋对暑期工认识唔多噶，就好似而家嗰啲谂住搵暑期工嗰啲同学一样咯。 你知唔知点解我冇经验啊？因为我娇生惯养，我妈唔使我做啊。 系咩？ 咁幸福嘅你真系。 点解娇生惯养都养到你咁粗嘅？ 就系娇生惯养咯，我啲叫乱滑啊。 哦，你成家你最乱噶。 是 啊、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所以你哋嘅无知咧，真系好帮到我噶。欢迎你哋用一个学生嘅角度嚟问我问题啊！如果可以嘅话咧，嗱，嗰度咧酒楼有厕所噶，你哋换埋呢件学生制服，我哋就可以开始啦。 喂，有啲杂啊，咪帮我拉拉链啊， 我帮你，我帮你。 哇！你哋着完学生妹个制服真系、啊，我正经啲。 你个样可唔可以冇咁衰啊？ 我哋而家开始啦，我哋而家堂妹、田妹，你哋好，我系曾 Sir。我今日约你哋嚟咧，主要就系想睇下你哋想揾边一类型嘅暑期工咧，揾快钱咧，就帮你哋介绍翻嘅。 哎呀，阿 Sir 你好啊，我系想揾一份咧，唔辛苦啦，唔俾人闹啦，刺激啦，好玩啦，容易出名啦，多人识啦，人工又高啦嘅暑期工有冇啫？ 点会有一份咁嘅工、啊？ 喂，豪仔话要我哋以一个学生嘅角度出发啦嘛，而家边个年青人唔系咁谂噶吓？ 咁又系啊， 咪咯。 你两个如果变身之前可以同我讲声先嘅，如果唔系咧，我真系咧唔声唔声俾你哋吓一惊嘅。 我知道啊。 正常唔紧要啊，不如咁啦吓，咁你哋决定揾边一类暑期工之前咧，我同你哋介绍翻咧，揾暑期工嘅时候咧，应该注意啲咩，有啲咩陷阱咧，俾人呃你哋好冇咧吓？ 咁唔通你唔该你变声都话声俾我哋听吓？ 唔、好意思吓。 咁、咁样啦，揾暑期工咧要知啲乜嘢噶？系咪要我哋小心啲啊？唔好俾人呃嗰啲啊？但系你睇我哋个样咧，就知道我哋系醒目嗰批嚟噶，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噶咯。 系啊。 你聪明咧，我都知嘅、但系咧，甜甜咧就咧就更好啦。系啦，个样天生防盗，边人呃到佢先得噶？呢个其实都唔系重点嚟嘅，我想同你哋讲咧，一啲同暑期工有关嘅即安健常识，你哋明唔明啊？吓， 系啊，身体笑我呢啲我知， 你知啊？我都知啲，不如你讲先啦。 啊，即咁样嘅，系啊，我舅父以前咧喺工厂嗰度做嘅噃，咁咧佢同我讲过咧，搵暑期工啊，千祈咧就唔好搵一啲有操作危险机器嘅噃。咁咧佢话咧，即佢又咁同我讲啦，我就咁样听啦。咁但系唔知即系点样解释？ 咁我真係啲啲啲啲喎，咁我话你知啦，因为好多机械呢都要由呢个受过有关训练而且年满18岁嘅人士去操作㗎。例如嗰啲剪床啊、面团混合机啊等等咁，有啲工作呢仲要持有有效嘅证书先至可以做㗎。例如呢操作呢个吊船啦、起重机啊嗰啲囉。 最贵真嗰啲机器就嘭嘭声，我一定会搞啲工种啦。 嘿 ，点啊，曾 Sir， 曾 Sir， 系 做咩啫？好中意讲嘭嘭声咩？而家 唔系啊，唔系 啊，我最中意嘭嘭声嘅。 咁啊，冇机会啦，因为就算你操作啲较轻便嘅机器咧，佢都嘭嘭声嘅，你都要了解清楚佢哋嘅运作程序咧，唔可以知啲唔知啲啦，就去开工噶。未经许可咧，任何署嘅工作人员都唔可以自己操作部机器噶，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我明白。咁有冇其他咧？唔同嘅工种系唔系都有啲咧唔同嘅安全手？否则要注意噶，曾 Sir。 我答你都得啦，甜甜。例如咧，系啊，十八岁以下嘅暑期工系唔可以喺地盘工作嘅。另外咧，一啲危险性特高嘅工种咧，都系唔啱你哋嗰啲想搵暑期工嘅同学做噶咯。 即系特别高嗰啲，你唔做得啊？ 系咯，我都知道啊。 特别高一嚟唔做得啦。 哦，咁即系啱你做咯，系咪啊？你特别矮啊嘛， 特别矮有其他工种可以拣、 哦。危险性特高嘅工种系咪即系嗰啲明火啊？高温啊，又或者化学品有？关嗰啲工作啊， 正确。 唐妹啊， 系 你搞清楚啊，豪姐叫我哋扮学生，你乜都识答，咁咪好似你导师多过佢咯。 哦，唔好意思啊，成日都唔记得咗自己。 咪就系咯， 我会扮翻一个学生啊，曾 Sir。仲有啲咩工种咧，算系危险性特别高噶？诶，曾 Sir， 曾 Sir， 起身啊， 曾 Sir。 喂，终于到我啦。 系啊，望住我，望住我， 望哇，望住你， 望住我隔篱个堂妹。 知道噶啦，系啊，好啦，我哋讲翻啦，嗰啲咩外墙维修啦。清醒大厦外墙呢啲咁嘅工种咧，都比较危险性比较高啊！你哋都系唔好做啦 吓。唔系玩啦，无端端我哋点会谂住去维修同埋清洁外墙啫？ 系咯，咁鬼危险啊！ 豪 仔， 唔系曾先生， 系啊，曾 Sir， 我想问咧，咁其实边一啲工种先啱我哋啲年青人去做嘅咧？ 系最中意啲好学嘅年青人噶啦。嗱，我话俾你听啊，好多年青人都中意献身。哦，唔好意思，都中意投身喺飲食快餐店呢啲咁嘅行業 嘅。我玩快餐嗰啲唔得嘅，我知道。 你個樣梗係唔得。 喂，但係飲食業我真係幾有興趣喎，咧都好似有好多職安健常識要知道嘅噃。 你又知啊，堂妹？ 我知啊。 你又知？ 我阿爸即係你舅父咧，以前都係喺廚房工作噶嘛，你唔知啊？ 你哋係同一個舅父㗎？ 佢舅父系我阿爸，你要谂下我哋咩关系咧？ 而你阿爸就系佢舅父。 Anyway， 佢话咧喺厨房做嘢嗰啲人咧要好多嘢留意噶喎，例如啊要小心地面啊，以免跌啊跣亲啦，仲有呢、這个。烫伤或者系烧伤啦，仲有咧用嗰啲刀啊，嗰啲刀具嘅时候咧，要小心以免俾嗰啲刀割伤啊！ 啊，讲得几好，下次留翻啲位俾阿 Sir 搭啊，更好啦吓。 哦，知道知道。 啊，好啦，你仲要小心啲机器啦，譬如嗰啲削机嘅运作啦，清洁剂嘅使用啦，啲噪音问题啦，系咪先？ 谂住嚟做餐厅侍应嘅啫，落下 order， 收下碗。 系你变声之前可唔可以啊？ 我谂住去做餐厅做侍应嘅啫，咁帮人落下 order 啦，收下碗碟，应该好简单啫，挂 Sir。 唔可以轻视，唔可以轻视，唔可以轻视工作嘅危险性。有好多老板可能会叫你跌入房帮手担担抬抬。 担咩啊？ 担泥咯。 抬咩啊？ 抬灯声咯。所以如果你哋 我哋咪做 show 搬重嘢嘅时候，咪就系咯，你哋唔系做 show， 点可以帮人担担抬抬啊？你记住啊，如果你搬重嘢嗰阵，你个姿势唔正确咧，好容易扭亲噶吓。 咩姿势啊？ 咩姿势都 攞翻要我哋担啲担担抬抬， 都话唔好担天望地咯。好啦， 到时佢教我哋正确姿势啦。 堂妹莫非冇嘢啦？你同田妹咁听到你哋听到咁多关于暑期工嗰啲安全资料咧，你决定咗拣边边未啊？ 即系咁样嘅，未决定。不如咁啊，我哋慢慢翻去消化下，谂清楚先得。 啊，正确啊！你哋可以上劳工处嘅网页嘅www.labour.gov.hk 咧，就浏览下嗰啲职安健嘅刊物，咁啊，对你哋揾暑期工咧好有帮助噶。 好啊，多谢曾 Sir。 豪仔啊，我哋扮完嘢咩？ 吓，好攰啊，好眼瞓喎， 好攰啊，你可以快啲啊， 可以啦，可以 讲我漏口啦， 系啦， 呢餐你食啦，呢餐你食啊， 咩呢餐我食啊，咁你哋可唔可以除咗个校服先啊？因为惊整污糟咧， 除啲咩校服啊？ 你咪送俾我哋嘅咩？ 唔得噶，唔得噶，而家拉拉链先啦。 小心选择暑期工，自然安全又轻松。大家好，我系堂妹。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冲开了蜜糖。 中作乐，要扮成开朗。我的快乐，我的笑容，看不到挂念你的苦况，永远失望的渴望融入软心膛。甜丝丝怎么辛苦都拒绝叫苦，甜品小姐以笑脸做人而自负，爱曾是欢笑声，我藏着那阵痛才被低估，始终不想一声感叹的尽蛋糕味道会变苦。你至少偶然提起我，笑着无后顾。 阳光小姐系啊，佢成日笑得都好甜嘅，阳光灿烂。佢系堂妹啊吓，咁啊今日暂时就冇阳光灿烂的日子啦，因为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晏昼一点钟啊，而我哋九龙塘呢一带咧都系塞到唔知去到几多点嘅，咁啊大家尽量忍耐啦吓。呢、這个时候梗系听下我哋读咗大家啲留言啦，好踊跃，同埋我想话咧都好好笑。 系啊，我哋讲边边先啊，我哋讲下搭车嘅嗰啲秩序啊、功德嘅问题啊，好唔好？ 我先讲呢个咧，即系搭车嗰啲秩序咧，有一个听众咧真系劲搞笑，佢话咧OM。苏啊，佢话咧喺将军澳咧，佢遇到有一个健康大使翘脚婆婆。 O K， 咩意思咧？佢话佢专喺将军澳线嘅车厢里边咧， 叫人哋唔好 唔知巴士定地铁咧。我谂佢意思当巴士是但啦咁样，无论男女老幼都会捉住对方讲翘脚有咩坏处啊？ 系啊，即系唔好翘脚啦，叫佢哋唔好翘脚。 系啦，咁佢话咧就见到好多人咧，即系都系会咁做嘅，所以佢咧就经常提人哋。 好有心系啦，系呢度咧，阿思林咧就话啦，佢话咧，内地啊话每日标准工时八个钟啊，跟住等于啊马云讲淘宝冇呢个假货一样啊，你信佢其他咁。 系佢执行就未必好嘅。系啦， 佢话咧，佢经常咧都喺深圳坐地铁嘅，每个星期咧起码坐六次单程。只要门口有人上车咧，就由只要门口有人上车咧，就由于佢经常战斗力都低啊，每次咧即系千辛万苦先可以强行落冲我落车。咁另外佢话喺广州有个地铁站好得意。个神奇车站咧，转车站系点转车咧？佢话唔记得咗咩名啦。车一停，佢两面门都会开嘅。 哦， 因为佢可能佢透过嗰条列车嘅中间左转右转。 哦，即系你明唔明啊？你罗湖嗰条都系噶，你去到落马洲或者罗湖咧，佢两边车门都开咯， 左右 啊， 系啊，一边就出去咯，一边就入咯。 哦， 会噶， 系啦， 一边就落车，你就譬如话你翻深圳，咁你喺深圳想翻香港咧，就喺嗰边上车。 佢就话由于转车嘅原因咧，经常咧俾人咧由左拱到右咧，由右咧拱到左。 呢只就未试过，明明中间站未试过。 佢明明咧应该系左边落车，又俾人拱到右边啦。 呢个惨。 要等到下一班车咧足够集中兵力之后，你先可以冲到另一个门口。 阴功咯，呢个真系。 我成日都冲来冲去，佢好惨啊！呢个啊， 呢啲人咧就话啦，佢话佢自己啊，即系成日见到啲乜嘢觉得最唔满意啊，就见到自己通常。 上咧都一家大细连埋个 B B 车一齐去冲门，系啦，仲话跟住仲要闹，话个车长你做咩闩门啊？唔俾佢上埋车先啊？话个车长特登夹佢哋咁，即系会见到啲咁嘅人啦。Andy 咧就话啦，搭车咧最憎咧就有人讲电话或者好大声咁去倾偈，仲有翘脚剪指甲，情侣太亲热佢都唔中意啊！玩吊环同埋个背囊顶住其他人。 会啊 ，Candy Candy 咧就话啦，佢文职啊 ，O T 情况好严重嘅，佢做 shipping 啦，旺季嗰阵咧每个月咧 O T 钟数咧大概系170至190个钟啦。哇，平时咧都有100个钟头噶啦，但系冇 O T 钱嘅，老板仲会觉得理所当然，你唔 O T 咧就唔啱嘅。咁 Doris 佢就话啦，有纪律部队。每一间咧翻12个钟，食饭时间咧都要视乎工作忙碌程度嘅，未必有45分钟嘅食饭。不过纪律部队咧又真系会令人觉得佢哋嗰个待遇可能会有啲与别不同嘅， 又或者 即系佢不能够太过准时收工噶嘛，因为佢譬如话你警察有嗰啲咩游行示威嘅时候咧，咁你唔通话八个钟我就走咩？ 系，但系其实讲真，唔单止净系一啲纪律部队嘅，其实好多唔同嘅行业咧，即系讲紧食饭嗰个咧，有得。食就偷笑，边个话咧即系可以食足一个钟头？即系其实唔多人可以咁做到嘅。 其实都系噶，譬如好似我哋之前我哋咪一家大细我撑你，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咧就即刻赶车落去会场，跟住即刻彩排，跟住即刻做 show， 去到四点几五点钟先完嘅时候，我哋嗰日就 自己系 OT 啊？ 唔系，即系唔系 OT 啊？即系话我哋都系一踩咗落由十点踩到落去五点冇停过咯。 好多工种都会系咁样， 都会系啦。 头先我都听到电话，咁亦都有位两位嘅妈妈就打嚟讲呢个标准工时，但其实咧都唔系讲自己。几个就 系 讲佢哋自己嗰个仔仔啊吓，林女士咧就咁讲嘅，佢个仔咧就朝头早八点半翻工，原本咧就放六点半嘅，不过而家每一日嘅放工时间咧已经变成咗，睇下佢个女上司个心情系点，所以咧先至有得放工啊。咁佢话咧，当然就系冇补水啦。咁佢自己都作为一个妈妈，见到个仔仔咁，佢都觉得好无奈啊。咁啊，再加上自己都系位退休人士啦，好似佢就觉得咧，政府咧话。讲好多嘢啊，即系不论系全民嘅退保啊，各样嘢啦嘅保障，其实都真系做得唔系几好啊。另外一位咧都系妈妈嚟嘅，佢就张小姐啦，佢就话佢个仔仔咧就系做呢个设计建筑嘅行业嘅，应该咧就系翻十放七，不过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翻十放十，亦都系冇补水嘅。而佢嘅人工咧就 系 超过咗10000蚊嘅，咁啊所以呢一条嘅工资线又唔关佢事啦。啊张小姐咧佢就话作为一个妈妈，佢觉得呢件事咧嘅政府嘅处理都真系几刻薄嘅，因为咧。任何行业啊，尤其是啊，应该会觉得任何一个社会啊，应该任何人都要保障到啊，唔应该只系帮助啲老板咯。 OK， 好啦，呢度咧即系讲下地铁礼仪啦，咁样好多咧，即系啲听众都系话啦，大声开手机，即系唔塞耳仔啊，即系唔塞耳筒啦，跟住咧就讲粗口啦，大大声讲电话啦，跟住咧有啲人咧就咳啊。即系打一次咳咧，唔揞口啦，嗰啲系最黑人憎啦。咁 呢啲都真系大家都即刻俾个样去睇 啦，系啦。咁跟住咧就咩背囊喐来喐去嗰啲朋友啦，跟住咧就系讲紧夹住啲大行李嗰啲人啊，即系夹住啲大袋，咁系一个人要咬咗两个位啦，系啦。跟住咧就中意揽柱啦，同埋挨柱嗰啲人啦。 系冇错，好多处男处女好多， 处男处女好多啦。 系啊，呢度有个 Annette 咧，佢一次佢就列咗几样嘅。第一，细路着住对鞋，企喺个座位上面。佢话呢啲好难睇。第二喺个扶手度玩氹氹转或者当树爬上去都系细路啦。佢话嗰几日搭马铁见到同一个细路，幼稚园咁啊大细喺度食菜肉包啦。咁啊，然后 肉包啊， 系啦。咁然后咧，另外一个听众即刻补充啊，佢就话最惊咧就系咧啲细路老凤要你让位俾佢坐之余咧。仲会俾埋压力，你要隔篱嗰个位都让出嚟，俾你个父母坐低嚟照顾埋呢个小朋友。 呢一啲真系有出现噶，即系硬系觉得咧，而家好似咧，你搭呢个港铁咧，你坐咧年轻力壮嘅话咧，好似错咁嘅。 但系我觉得个小朋友嗰个就离谱啲啊嘛。 系， 跟住呢个阿星咧，我觉得真系好金句，佢讲标准工时咧。 系， 阿星佢话：哦，所谓标准工时其实已经有噶啦。 咩啊？ 老细走咗未？老细收工。即是标准工时你可以收工。 啊、 老细未走一日都仲是标准工时之内继续工作。哇、哦、perfect。 呢个真好似现况 是这样。即是看老细走未先是个标准工时、啊。 是啦其实而家已经有㗎啦就是老细嘅标准啦。 但亦都有啲朋友呢对于而家呢个工时嘅安排呢系满意㗎喎可能佢系幸运嗰个啦。Amanda 呢就打嚟咁讲㗎佢就话呢佢嘅人工呢就12500蚊嘅。返五日工啦。九、个钟头一日。咁佢话呢 ,OT, 系冇补钱嘅，不过就有得补假。咁、佢觉得咧，如果有得补假嘅话咧，佢都觉得几开心啊。不过如果佢话能够将呢一样嘢咧推广到俾所有香港嘅市民咧，就当然更加好啦。 嗯 ，OK， 好啦，呢度有 Faxy 啊，咁啊，佢冇署名嘅，不过佢就话啦，喂，希望我哋三个咧就话嗰啲意见咧唔好太过片面。佢话咧，佢话首先咧，佢都系逼地铁里面嘅人嚟嘅，佢一定会系伸手，我谂佢应该系男士啦，佢、一定系举高双手嚟紧握扶手嘅，因为咧即系佢话咧，佢唔系因为拍铁，佢系因为咧太逼人，佢唔想瓜田李下，避免瓜田李下啦。佢话车厢里面咧，啲人咧即系小不免有女性啊，佢即系好怕担心咧，即系俾人哋误会佢多手多脚嗰啲咁样。 其实呢个明嘅，我哋之前都讲过， 系 因为譬如我 自己，即系佢话佢想，即系我哋头先瞄一啲举高双手嘅朋友啊嘛。咁但系问题佢话佢唔得，佢想避免呢啲误会咯。 系有阵时会嘅。咁跟住咧呢度有几个咧就系话张太咧就打电话嚟咧，佢最怕啲小朋友踩上座位度睇风景。家长仲要扶住佢，若无其事，毫无功德咁样啦。咁另外有一个咧就话啦，佢试过咧放工嘅时候咧想听歌，点知三个阿叔坐喺佢附近，隔空喺度哭马桑。佢已经系塞住隻耳仔，但系都仲听到佢哋喺度讲边匹马输咗，边一场令到佢冇阴功啊咁样。 应该字字铿锵嘅呢啲 系啦咁样。 跟住你头先有个食菜肉包系嘛？我呢度劲啲啊 ，Leanne 啊 ，Leanne 咧就 message 咗我哋啊，佢就话啦，上次咧喺呢个巴士上层咧就见到啊，最后座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咧就霸晒成个后排， 哇！ 跟住摊晒啊，嗰啲鸡啊，有啲炸鸡 嗰啲啊。 喺张凳度，个女仔咧仲趴咗上张凳度食添啊！ 哇， 食家乡鸡啊佢。 系 ，OK， 好啦 ，Shelly 咧就话啦，哎，我正正就系堂妹嗰个高度，每逢踏入初夏，已经咧即系深受呢个气味嘅煎熬啊！永远咧都系咧即系嗰啲最，即系永远觉得自己最黑仔啊！就算佢拣个靓女坐喺侧边啦吓，即系佢自己拣啦， 又唔代表佢一定系香嘅， 唔系即系咁讲啦，唔系， 系啊，狐狸都有小姐 靓女好啲嘅，点知个靓女好快又落车，唔同佢一齐落，唔着。换个一齐坐到尾啊！又换个有啲气味嘅其他人啦。佢话咧，不论佢有狐狸精又好，跟住咧佢话尤其是佢话嗰啲烟味啊，即系啲吸烟啲男士咧好大阵味嘅，都好难顶 啊！想解决呢个问题好容易嘅咋，你不停 OT 到地铁都停驶啦。咁你放工嘅时候就唔使同人逼，唔使俾人臭啦。听日再见，拜拜。